权益，一分钱起，购物省百元，首年零元享，省钱来移动。快关注北京移动权益市场办理。 以上为广告时间。 一起向未来，北京体育广播提示您，现在距离2022年北京冬奥会开幕还有62天。 记录赛场沸腾的喧嚣，承载往昔的激情岁月，坚守我们共同的追求。北京体育广播双奥之声，金戈铁马。 晚上好，听众朋友，欢迎继续收听北京体育广播双奥之声晚间为您直播的金戈铁马，我是小丽。 大家下午好，晚上好啊，我是子昂。 从早上到这会儿，两个人一直都陪伴大家，也欢迎您继续通过微信微博听听 FM 聊天室的方式来跟我们保持互动。 是 啊，今天晚间两个小时的节目哈，也是分成四个时段给您介绍不同类别的消息。那我们第一时段还是要关注一下国足换帅这个事儿哈，各个媒体的态度。然后第二个时段呢，为大家介绍的是综合消息，尤其是篮球方面。今天周琦还有比赛是吧？ 对， 5点钟 对，开始，现在应该已经比赛已经开打了。 在 NBL 联赛的这个东南墨尔本凤凰队全称哈，他们将会打常规赛的揭幕战。我们在早上的节目当中也说到了，采访的时候说到了，说他有的时候啊会帮着做点厨师的工作，因为球队的厨师还没有聘到哈， 是， 所以他在炒鸡蛋的时候呢就会带来不同的风味啊。所以今天的话题是不是延续一下这个吃的话题？ 对，所以说呢，咱们今天的话题就是说，因为周琦说嘛，他们所有的球员会轮着给大家做饭。那如果说轮到周琦的时候，那肯定是 不能老炒鸡蛋。 对，不能老炒鸡蛋哈。那周琦也犯不上给大家做汉堡去。所以说，您建议周琦在轮到他做厨师的时候做个什么菜呢？ 做个什么菜比较既好吃又让大家记得住，然后也比较方便操作，是不是？ 荣成斋说建议做鸡蛋灌饼。嗨，这个就是属于官方玩梗了啊，这个逃不开的这么一个话题。 要说鸡蛋灌饼的话，如果真开始做的话，这怎么灌我都不知道。 是，这往里灌鸡蛋是很难的，但是可以说鸡蛋摊饼这个还比较简单。 就是饼是饼，鸡蛋是鸡蛋，是吗？ 对， 分开了。 也不知道周琦在鸡蛋灌饼那件事之后还吃得香吗？鸡蛋灌饼。 第三时段呢，我们还会给大家介绍一些综合消息，比如说咱们国内俱乐部的一些备战呀，国外的足球俱乐部的一些动态。然后第四时段我们还是跟以往一样哈，给您介绍有关冬奥会方面的内容。相约北京的赛事在张家口赛区进行呢，我们将会请记者徐真给您介绍今天赛区的情况。这是四个时段给大家介绍的内容哈。 没错， 节目开始之前呢，也是提醒您，北京广播电视台年终巨献大声喊新年好跨年迎冬奥，一起向未来系列活动已经全面开启了，从1号就开始，一直到31号这段时间，您可以随时登录听听 FM 客户端，参与2021声音记忆投票评选，从反映时代印记和国计民生的30条音频当中选出最打动您的那一款。同时，如果您参与留言和直播互动的话，还有机会抽中现金红包、精美礼品。时代有你有我，快来听听，为感动您的时代声音投票。 12345视频接速平台上线北京时间了，视频诉求即拍即传，来北京时间接速即办平台，您的操心事儿、烦心事儿、揪心事儿，有望在这里都得到及时解决，诉求内容即刻转办，诉求进度随时查询，欢迎下载北京时间客户端，体察身边民生热点，共同参与城市治理，创造历史的每时每刻，尽在北京时间。 刚才有朋友说想看视频，刚才我们的确是已经开启了哈，不知道是不是网络的问题，您可以稍等一下哈，线路优化中，直播马上回来，估计是这个直播平台的问题哈。好，欢迎您继续通过微信微博的方式，包括听听 FM 聊天室的方式跟我们保持互动。 是的， 那咱们第一时段还是说说各个媒体哈，包括各方面对咱们换国足主帅的看法。昨天大家通过各路连线了解到了那些名记者们哈他们的想法，今天我们再来关注各大媒体报纸方面啊，或者是一些其他的记者的观点哈。 昨天李湘鹏接任李铁成为了国足新主帅，连亚足联官方也关注到了这个事件。 嗯， 毕竟我们也是亚洲劲旅啊。 嗨， 发表文章啊，提到说世界杯预选赛当中，他们更多的是分析的我们的形势啊。 是， 说中国队在由沙特、日本和澳大利亚、阿曼以及越南组成的 B 组当中苦苦挣扎。 嗯， 你还别说，形容的还挺贴切的。 对，苦苦挣扎啊，我觉得现在差不多见底了吧。沙特阿拉伯在前六场比赛中是16分领先，排在第一，日本是排在第二，落后4分，只有前两名才能保证有资格参加世界杯。 AB 组的排名第三的球队先进行附加赛，胜者呢再去和南美第五争夺一个附加赛世界杯的名额。澳大利亚目前在 B 组当中是排在第三。新的教练李霄鹏在1月27号执教他的第一场比赛，届时中国队会面对日本队，然后在5天后对阵越南队。作为教练，李霄鹏有着出色教练记录，此前他曾为中国队效力，在2002年世界杯期间与李铁搭档国家队的中场，这也是唯一一次参加咱们的这个世界杯赛事哈。这位46岁的球员在2018年带领山东鲁能在中超联赛获得前三名，获得了2019年亚冠联赛的参赛资格，最后进入16强啊。这看来亚足联对李霄鹏的这个执教履历还是 非常清晰。 对， 哎， 然后也介绍说呢，2018到2019年山东队在李霄鹏的带领下获得了2次中国足协杯亚军，之后呢他在2020赛季因身体不适辞职，随后他在本赛季中超联赛开始时接任了武汉足球俱乐部的主教练。 没错，是这样的哈，所以对咱们这个主教练的情况也是非常的了解。那么对于各大媒体哈，看看这个事件已经有差不多快2天的时间了，大家的反应哈，足球报也是很多球迷比较关注和喜爱的一份报纸啊，他们也提到说获得绝对信任，李霄鹏仍然需要主动给自己加压。文章当中也提到说为什么会选择李霄鹏，李霄鹏是什么态度，他的能力和前景如何，这也是大家心中的疑问。我记得昨天好像山东的媒体同行也是希望打电话联系到李霄鹏，你知道，然后说手机打不通哈、无人接听状态中， 手机应该是锁保险柜里了，静音那种。 那尽管呢，对于这次换帅有很多的说法，足球报认为说涉及到对国足未来的走势啊发展问题，但是有一点是不容置疑的，就是作为继任者，李霄鹏呢获得多方的普遍认可，认为呢这绝对不仅仅是体育总局或者是足协的想法。 是的，其实早在3年前李霄鹏就踏入了足协的视野啊，但是阴差阳错之下，李霄鹏至少2次和国足的帅位擦肩而过。不过李霄鹏执教多年啊，展现出了踏实真诚的风格，外界还是有目共睹的。必须要说的是，这次国足换帅其实源于一场意外，意外决定了换帅时必然是仓促和准备不足的。在这种情况下呢，足协或相关方面准备其实也是不充分的。此时呢，一个本就获得多方普遍认可的教练就自然而然的啊成为了选择。很多球迷可能现在的疑问是，这一次李霄鹏出任国足主帅是正式主帅、过渡主帅，还是打打比赛然后看成绩再说呢？有一种观点认为，国足现在对于换帅的新主教练，其实这个换帅的行为其实是本质上是不太负责任的。毕竟随后4场12强赛压力是很大的，比如对阵日本及越南，一不小心就可能酿成输球较多的这样的情况啊。一旦出现这些情况，那新帅能不能继续执教又成了一个疑问。那目前上任的教练无论是谁，那面对的就是如此压力下的考验啊，其实对这个新帅来说显得不那么公平。 所以接盘也是需要勇气的哈。现实情况确实是这样的，虽然谁都清楚要在12强赛出现几乎是可能性为零了，但是如果在随后的比赛中出现过程比较难看，或者真是打了一个大比分的分差，这样失利的形式的话，那球迷是很难接受的。尤其是新帅带队打第一场比赛就遇到日本队，刚才我们说到日本队是排在小组第二，他们当然是希望能够稳获出线权的哈，不会松懈。然后再在那个特别的春节的日子里还要打越南队，所以在传统节日前后又是一个非常敏感的时间，那对于新帅来讲确实也是比较压力大。但是足协也是无奈啊，因为意外的事件不得不换帅，如果现在不选帅而找一个过渡教练，同样也会出现风险啊。据足球报的记者了解到的信息显示说，这一次选帅组还是给予了李霄鹏绝对的信任。他的国足主教练的岗位，选帅组至少已经明确到了说肯定要带到2023年的亚洲杯， 是 给了这样一个目标。也就是说呢，李霄鹏不是过渡主帅，而是一个正式的主教练的身份，会承担起2023年亚洲杯的责任。 所以说尽管选帅组愿意给予李霄鹏足够的重视和信任，也没有表达任何考核的意思，但是记者了解到的信息显示呢，李霄鹏是有自己的态度的。李霄鹏认为呢，随后十二强赛的四场比赛对于国足而言仍然是非常重要的，任何主教练都必须坦然面对这个考验，他也愿意接受考察。就这个角度而言，李霄鹏其实是给自己主动加压了。那早前选帅的时候呢，李霄鹏谈及国足的思路的时候，除了对国家队进行了细致的分析以外，也详细说明了自己的执教的优势和不足，是一种很坦诚的态度去面对选帅组的。众所周知，他的情商是比较出众的，公共关系处理的很出色。那至于执教能力，虽然履历相当丰富，但不可否认的是，李霄鹏仍然是一名年轻的正在成长的教练，也需要获得成长空间。而能够在此时一个绝非最佳的时机，包括十二强赛的困难、亚洲杯的困难，以至于2026年世界杯预选赛的困难，都是显而易见的情况下做出决定来接手，还是可见其担当的。 就像足球报提到的，迎接李霄鹏的会是什么呢？没有人能够轻易断言。大家清楚的是，此时国足进入到了一个新的时期，是换了新的教练，可不是就进入到了新的时期哈。 是。 以上呢是足球报哈对这个事件到目前为止哈，可以盘点到的评论也好，或者是他们报道的一些内容也好，角度也好。刚才我们说到了哈，周琦应该是在17点就已经开始了这个赛季新的赛季的揭幕战。不知道他是不是首发登场哈，一会儿我们看一下首发的名单。即便不是登场的话，赛前他们的官方也说了，说周琦肯定会参加这场比赛哈。那么接受采访的时候，周琦也表示说，有的时候我会干点这个值日生的工作，我们球队呢厨师还没找着，所以我有的时候会来做厨师的工作，会炒炒鸡蛋什么的，给我们的队友带来不同的感受。那么我们今天的话题也是跟吃有关，如果周琦轮值厨师的时候，您建议他做点什么好呢？哟，孙东林说酸菜馅的饺子，东北特色，这酸菜哪儿整去？在澳大利亚那边按说也应该有卖的， 应该华人超市啊能买到。这可 有点为难。 还 不如就白菜馅饺子，是不是还好一点？酸菜你想它是经过了加工之后还要储存， 是， 那就可能食材更难得到了。要是说真有这个食材和这个机会给队友包一顿哈，然后队友还真喜欢的话，你得跟他解释这是什么，为什么是酸的，自带是酸味儿的，好不好吃，会对身体造成哪些好的这个影响等等。哎呀，那话题太多了。红焖栗子鸡，鸡肉易得，栗子，哎呀，澳大利亚也不知道有没有栗子，估计也得去华人超市买咱们这个食材的栗子才能够入菜吧？ 是不是？ 这我还真没想象过啊， 这有点难，是吧？ 就是外国有没有栗子？ 肯定有 啊， 跟怀柔板栗长得一样的栗子是吗？那也有朋友哈，说到这个，轮值的话，建议做毛血旺。这个我估计队友够呛，首先太辣了， 太油了，也 太油了。还有里面这个食材，您说放点什么好呀？真是放点鸭血什么的，我估计他们可能真吃不下去， 也受不了。就外国好像，尤其是澳大利亚呀、欧洲啊、美国啊那些地方，就是我们常提到这些外国或者说经济发展的还不错的国家，他们好像吃血是很少很少， 包括吃动物的内脏相对会少一点。 对，可能我们熟悉的他们吃内脏也就是个鸭肝鹅肝。 那是高档货。4856说了，那轮值周琦作为厨师的时候呢，要不来碗炸酱面吧。 炸酱面这个我觉得就开始趋于靠谱了。 炸酱面周琦未见得会做呢，我觉得 是 他是东北人哈。 所以说我觉得今天这个话题啊，就是说大家这话题不是问大家想吃啥，这报菜名了开始，是咱们真的帮周琦支支招。你说老做炒鸡蛋，那也吃的没意思，对吧？所以说看看是 当地炸这个意大利面肯定有，能来个炸酱意大利面， 哎，那也是挺有意思啊，就是老北京口味的意大利面。 他会吗？会切肉丁不？ 这我觉得多少还得会点吧， 直接买肉馅儿。 那所以说你看，我们结合这个当地的情况啊，国外的情况，周琦的能力，咱们预测预测哈，他还能做什么。 刚才我们提到了足球报对换帅的看法，我们再来看最近一版的北京青年报。北京青年报的观点是，足协选李霄鹏是立足长远，不是过渡主帅。他们也提到了哈，说2023年亚洲杯这个事儿。 文章提到说，从李霄鹏的上任不难判断，体育管理部门呢已经进一步的介入到了国家队的管理工作。据了解说，在接受中国队之后，那李霄鹏在武汉执教期间的助手班子不随他去任教国足。那至于谁来辅佐他执教，他自己现在也不太清楚啊。目前具体的人选呢，是有待体育管理部门和中国足协沟通之后才能够进一步的明确。那说到中国男足选帅，不得不重提之前哈中国女足的选帅工作。和李霄鹏一样，女足的新帅水庆霞也是有关方面力主推荐的新帅人选。那这一点从水指导在不报名这个中国女足选聘的六人阵容之列就可以显现出来了。据了解说，体育管理部门呢已经初步确认由一位系统当中的单位负责人来出任中国女足的领队，并且为中国女足推出了工作组。 哎， 所以说参照这个方式哈，看看李霄鹏、李指导之后这个管理模式会不会有一些一样的地方。 李霄鹏上任之后，中国男足领队等管理人员以及管理模式是否会发生变化？如果发生了变化，那么中国足协在国家队工作方面或将扮演服务员和配合保障工作的角色。但无论有关方面是否如传闻那样说进一步介入中国男足的管理工作，中国队在本届世预赛十二强赛所面临的处境和艰难都摆在眼前，有关方面及中国足协最终选定李霄鹏也是立足更长远的目标啊。比如2023年在中国进行了亚洲杯以及下一届世预赛，从这个角度来说，李霄鹏并不是作为过渡主帅来接手球队的。 所以说这两篇文章下来之后，大家可以得到一个概念，就是起码不是说带这几场如果成绩不好就马上下课的。看这意思是说呢，会有一个比较长远的目标，起码要带到2023年的亚洲杯。这是一个目前的设计哈。所以两篇文章给我们带来一个这样的一个印象哈。 是， 那再看看其他的媒体的报道。 随着高拉特、埃克森、阿兰相继返回巴西啊，东方体育报记者刘文超也在微博当中发表了观点，他认为规划球员的操作相对是失败的啊，日后要更严格和高标准去寻找。嗨，这还找吗？还找得着吗？他在个人微博当中写道说，看有消息说李霄鹏上任后剩余四场的指导思想是不重用规划，那估计也是因为规划球员其实本身也走得七七八八了啊，当然也可以说是因为李铁没有好好用导致出现无望这个说辞。那真正的专业角度评估呢，留给专业的人去得出结果。归根结底，规划球员的操作目前而言还是以相对失败的结果呈现的，这也给了日后如果还要操作这项事儿啊，就提供了经验借鉴，更严格的审核，更高的标准去寻找各方面更出色的对象。当然了，与此同时更重要的还是寄希望于我们自己找到合适的自身特色的人才培养模式，以及给予好苗子更好的土壤环境。 同样也是来自于这家媒体哈，上海媒体的报道说呢，其实在李铁身边的朋友哈，他们之前就可能多多少少预料过现在的这个结果了，因为李铁说话的时候真的是比较冲哈，说在他身边的朋友看来呢，李铁身上一直是有这种犟劲儿，只要他认准了就一定会去做。那也有朋友说我们有时候会跟他讲，你说话的时候不要那么冲，哪怕你就觉得你自己是对的，也没有必要给人一种你总是怼人那种感觉哈。对于在中澳之战之后的言论，那他身边的这个朋友也和不少人的反应一样，第一反应说完了，这肯定要出事儿了。说话这个语气肯定是很多人接受不了的，毕竟不是熟悉的朋友嘛。 对， 说有些话关起门来说你是问题不大的，但比如说你说的这些内容啊，包括主场啊等等，大家心情是可以理解的。可是你在这个发布会的现场一说，不但给人一种国足成绩不好你就找原因的这种感觉，而且为了能够在苏州打主场的比赛，上上下下多少人付出努力，你一句话就结果这些人该怎么想呢哈？ 是， 所以说哈，身边的朋友也是替他捏了一把汗，果然就像身边的朋友担心的那样，事情真的就发生了哈。 墨尔本凤凰跟新西兰破坏者这两支球队现在打得还比较焦灼啊，比赛打了几分钟，然后现在本来是墨尔本凤凰是处于领先，但是就在刚刚被逆转了，变成了10-11。不过这比赛刚开始还早啊，周琦没 首发， 对，没有先发出场啊，坐在替补席上，那也确实首秀嘛，没有必要说变成主力哈。还是 合适的时机呗， 对，合理使用比较好。还是说这个说说国足吧。 刚才我们说了一半哈，说到李铁身边的朋友知道他说话这个脾气，包括他表达的方式，这就也是想起来平时我们生活当中也是这样，比如说咱们相 户比较熟悉的人，他的这个说话的语气，哪怕是比较像铁指这样怼人的话，你跟他熟了也没有太往心里去， 可以接受 啊，或者是比较包容他。 嗯， 但真是说到了一个新的场合，换了一个正式的场合，你要再这么说还真是不行。 嗯，就最关键是说什么呢，我们不能把说话直当做一个自身的人设优势。 嗯， 这最多是一个人设，但是我觉得就不能成为优势。就 有的时候确实是劣势。 对，你看这个就对吧，李铁知道这 吃亏了吧。 对，一开始啊，也有他，你看他在刚上任的时候对吧，说话呢也很有特点， 嗯， 也很有自己的独特的观点。 因为刚带队，大家也希望他有点气势如虹的这种感觉。 啊，是，而那时候大家说，哎呦，这教练终于中国教练有个性啊， 嗯， 这个中国队教练来了个有个性的， 嗯， 敢说话的。 嗯， 那现在你看， 不合适的场合， 对， 不合适的表达， 有个性敢说话还是成了问题了。 嗯嗯。也看到其他的一些媒体的同行哈，像记者裴力也是足球的记者说了，说李霄鹏呢，应该说只会从武汉队当中带走胡宇一个人进入到国足教练组，这是他了解到的情况哈。 嗯， 说此前跟他有过合作的外籍助教佩普，应该是他教练组构成的一个首选吧。当然了，这个教练团队还在组建当中。此前另外的媒体的记者像李璇也说哈，李铁的团队当中欧楚良有可能会留任，其他人呢可能还得重新找一找。 嗯， 啊，守门员教练会留下来哈。 是， 嗯， 再看看还有詹俊， 嗯， 给出了一些可能和主流不太一样的观点哈。评论员詹俊微博发声的，认为李铁的执教能力是应该得到肯定的，他的资历和能力仍然是中国足球宝贵的财富。詹俊写道呢，从四十强赛里皮辞职，他在外界普遍不看好的情况下中途接任，率队拿到十二强赛资格。这次十二强赛又没有主场之力，取得现在的积分和排名是在预期中的。那说个人觉得李铁的执教能力应该得到肯定，这支队伍无论是换哪位本土教练来带，比赛过程或许不太一样，但是结果不会相差太多。李铁是成长中的本土教练，他的资历和能力仍然是中国足球宝贵的财富，希望他能总结好这次的不足，回炉再造，变得更刚更强。 嗯，也看到大连媒体半岛晨报，他们也发表了文章，认为说现阶段其实没有人能够带好国足。这家媒体认为说，虽然相比李铁，李霄鹏在执教中超的资历会更深一点，在教练岗位上获得荣誉也是更多，在对处理公共关系上所展现出的情商上啊，也是超过李铁。不过即使比李铁更能够赢得舆论支持，以现在我们足球的现状，现阶段恐怕也是换哪个教练也带不好这支队伍。 嗯， 对于李霄鹏指导来说呢，真正的考验呢不在于能否带队进入争三的这个局势或者是出现，关键是明年他们也提到这两场比赛，尤其是客场打越南这一场能不能够打好，因为是春节，一旦失手的话承担什么样的压力啊，当时也是可以想见的。 是， 这都是媒体的担心哈。 嗯 嗯， 不仅是咱们的媒体哈，这个西班牙的媒体也关注了，而且呢这个标题给的很有压力啊，说李铁浪费了属于吴磊的时代。 原来他们这么看重吴磊。 哎，西班牙媒体体育世界在西班牙人专栏的板块当中报道了李铁的消息，报道中称呢，说李铁在任期间有很多批评的声音，他在中国社交媒体上被公众评为浪费规划球员名额，并且浪费了中国国家队属于西班牙人前锋吴磊的时代。中国国家队自从2002年之后呢，再没有进过世界杯决赛圈啊。那一次的日韩世界杯当中，鉴于东道主是亚洲球队的优势，中国队取得了出线名额。尽管中国政府有改善足球水平的意愿，但是国家队糟糕的成绩还是遭到了很多球迷的批评。 嗯，基本上算是写实哈，没有加入到更多的我们不能接受的词汇哈。 嗯， 啊，来看看刚才说到的周琦哈，周琦现在在打比赛呢。说他们队伍当中厨师还没招聘到，所以他们就轮班值，今天你做点，明天他做点。嗯，咱们也给他出出主意， 是 他值日的时候做点什么好呀。 嗯， 女生宿舍说了，说来个萝卜炖羊肉，这个可以。 嗯， 土豆炖牛肉也行， 就是来点那种，就是 啊， 你知道国外很多的外国人运动员啊， 嗯， 一说中餐， 嗯， 印象就是什么呢， 宫保鸡丁， 就是油炸加酱油。 油炸跟酱油为什么会这样， 就是很多国外，就比如说唐人街的一些， 嗯， 做的不正宗的中餐啊， 嗯， 或者说你看就是现在很多比如说一些就是国外的一些剧里一说啊， 嗯， 我们今天吃中餐叫中餐外卖，叫的什么呢，就是一些就是说 过了油，很多的时候就是国外的厨师去学中餐啊，没学正的话，对于中国菜就两个印象，第一油大要过油， 嗨， 第二啊有酱油这种神奇的东西要放酱油， 实在是误解。 嗯嗯，所以说很多时候就是可能国外运动员也会有这样的感受，所以说我觉得如果是真的，比如说萝卜炖羊肉， 嗯 啊，咱们想的应该是不是那种红烧羊肉，那种红焖羊肉吧，应该是青萝卜炖羊肉吧，就是白萝卜清汤点的那种的，我觉得是那样哈。 只要有酱油，可以倒也可以不倒 啊， 不倒就是清汤的， 是 倒了就是红汤的， 就保留那个羊肉那个最好的味道， 鲜味哈。 对，再来点葱味哈，我觉得应该就我反正我特别喜欢吃。 队友能吃葱吗？ 葱应该没问题吧， 也算是我们中国的调料呀。 就是我觉得肯定比那个红烧出来那个感觉更能让外国的这些队友尤其第一次吃更能接受。嗨，其实啊， 或者说咖喱的味道可能他们也会相对比较容易接受一点。 对，那就是亚太风格， 亚洲风味是吧？电饭锅是个好东西。 Pure 说了，说建议用电饭锅做个蛋糕。一个蛋糕这一堆和大个子，一个哪够吃啊？ 是，那是真的是做早饭呢啊，不是说就是 早饭也不够啊。 对，不是说厨师做完了说我给大家做个这个锦上添花的菜式，而是真的那么多大个运动员都等着吃。 所以还得是简单好做，然后又能够快速补充体力的哈。 嗯， 这咖喱类的可以， 对， 比较简单，调料容易买到。 是，然后有那个特别我觉得用心的啊，这就是9290，想象了一下，周琦河南人啊， 啊对， 做胡辣汤， 我刚说错了，我说的是辽宁人，河南人，对对对， 河南人应该胡辣汤拿手啊， 或者烩面， 哎， 烩面是不是也可以用羊肉做啊？ 羊肉烩面很正的啊，这个我觉得确实可以， 嗯， 胡辣汤里弄点羊肉应该也成， 太辣了，可能老外队友，当然他在人家那儿算是他是老外啊， 对， 队友不见得能接受吧，是不是太辣的话？ 就大脚青叔叔说，美国最受欢迎的中国菜叫炸鸡，其实说的应该就是说左宗棠鸡吧，就是左宗棠鸡这个菜，就是就像我说的，就是炸鸡，没有裹面粉炸啊，也不裹面包糠，就是过油那种炸，然后呢往里放酱油，啊，来点调料，就是把中国那些五香粉什么的试试 就完了。 倒是老外吃的挺开心，挺好吃，觉得 太能糊弄了， 这是中餐，这是特别出名的中餐。 哎呀，他们不知道我们吃的真是博大精深啊！ 是， 光说一个鸡肉就能做出多少种花样来哈！这刚才咱们家里人就提了好几种了，是不是？说到李铁李指导哈，荣成斋说，哎，也行，换一个教练呢，就不用再吹头发了。我觉得李铁李指导吹头发，除了是他的习惯之外，他也是紧张的时候才这样。这个开心宝贝张超，怎么着？我给您出了这个题目之后，他完全都没有答案。 我觉得应该是输入法出了问题、啊、 没有答案填空呢。 大家这个给周琦的这个建议啊，越来越切实际了、比之前的这个各种的鱼香肉丝宫保鸡丁好多了。 这个还切实际、什么辣瓣蒜拌肥肠，这根本就不可能做得到。 这个已经是十分钟前的建议，我觉得现在更新换代了一批哈、比这个炒肥肠好多了。 比这个现实多了是吧？ 对，你不能指望说澳大利亚那边那些球员们吃炒肥肠，我觉得他们 是 受不了的。 牛肉拉面怎么样？ 嗯， 牛肉拉面的话，你还得炖牛肉先， 对， 然后切片儿。 是， 嗯， 这酱牛肉那除非买罐头，对吧？ 还有这个牛肉拉面的汤，骨汤你得先吊一吊。 那也是对，这反而是其实不方便。那除非是买速溶那种东西，那又变了味儿了啊，像方便面了。 那我觉得它这个不是以炖为基础， 嗯， 而是先你干脆起个灶吧，一直那个汤就炖着。 对， 什么时候想吃什么时候就来。 大锅大勺在里面一直熬着，周琦慢慢转业了。 可以，以后退役之后还能开一饭馆。好了，这是大伙儿的建议哈，欢迎您继续跟我们聊着，一会儿到第二时段。咱们说说俱乐部方面吧，刚才咱们说的都是国足的事儿哈，稍后咱们接着说。 听听 FM 新版上线了， 音乐、健康、教育、互动、聊天室，时时有我相伴。小说、相声、曲艺，各大榜单，个个不简单。听书、历史、评书，个性推荐，只为你喜欢。我们听听 FM 已经准备好了，你下载好了吗？ 以上为广告时间。 拥抱。 源于收获的欣喜， 庄严宣告我国脱贫攻坚战取得了全面胜利。 拥抱， 因为时代的荣光。 今天我们向党、 致以青春的礼赞， 走过百年， 拥抱， 拥抱，为了未来的期盼。 冬奥会为冰雪运动发展带来 这一年， 这一年， 这一年， 我们拥抱长空， 长空， 拥抱大地， 拥抱大地， 拥抱世界， 拥抱世界。北京广播电视台，大声喊新年好，广播跨年融媒传播行动，给新年一个拥抱。亿万呼吸，同一心跳，奥运有范儿，中国骄傲。 在睡觉的时候，你知道那种煎熬和折磨吗？一闭上眼睛之后，能听见自己的心跳，然后棒棒棒棒棒棒棒棒，就越跳越快，你就不得不睁开眼睛，你知道吗？第二个紧张就是刚才我在滑完，在等待后十组运动员的时候，哇，我那个快到后来的时候，我的心脏简直快蹦出来了，然后手一会儿出汗，然后一会儿冷的，真的这种经历只有我经历过。 2014年索契冬奥会女子速滑1000米决赛赛前，张红紧张的不行，但她必须和对手一决胜负。从叶乔波到于静、王北星，再到张红，几代中国速滑人从来没有停止过追逐梦想的脚步。 中国队的张红，25岁的选手，来自黑龙江。 张红的1000米最好成绩是1分13秒82。 内道张红，中国；外道克里斯蒂娜·内比斯特，加拿大，奥运会冠军。 选手上道。比赛开始。 两天前的500米比赛也是在这条冰道。张红与温哥华冬奥会亚军德国老将珍妮·沃尔夫分在同一组，初次征战冬奥会又和名将并肩，忙乱中他与奖牌擦肩而过，张红输得不情愿。而一千米则是张红的主项，他绝不能放弃。 先滑疯了张红，今天 不错， 这个弯道出来，哎呦，体力稍微有点下降， 很好， 好的，领先了3秒13，1分14秒02。 他今天真的发挥了非常好， 1分14秒02，比奥运会纪录只差0.19秒。中国红为速滑人实现了苦苦追寻34年的金牌梦。 我一直在尽力而为，我一直在把自己做到最好。 亿万呼吸，同一心跳，奥运有范儿，中国骄傲。 我是评书演员温振新， 我是评书演员林瑶。我们作为非遗项目的传承人，对冰雪运动的热爱，对北京能够举办这么大的盛会，激动的心情和您各位是一样的。 我们想用自己最擅长的评书艺术形式来给大家讲一讲冬奥会的历史，讲一讲冬奥会里的这些项目，以及作为北京赛区之一的延庆区人民，在这次举世瞩目的北京冬奥会从申办到建设过程中的点点滴滴，还有延庆的非遗项目喜迎冬奥的故事。 我的冬奥，我的表达。欢迎收听由北京广播电视台体育广播、北京市延庆区文化和旅游局、北京市延庆区文学艺术界联合会共同推出的系列评书《当风冬奥故事新编》，FM 102.5北京体育广播，每天10:05到10:30，12:30到13:00，欢迎持续收听。 千言万语汇成一句话。为了实现3亿人参与冰雪运动的号召，咱们是各显身手。 2008，盛夏的欢呼从未远去。2022，冰雪的召唤响彻耳边。奥运和北京早已融会交织，息息相连。 北京冬奥赛区呢，也将实现 造出我们未来发展。 盘点奥运丰厚遗产，讲述城市焕新改变。 场馆团队始终将绿色 冬奥会为冰雪运动发展。 北京广播电视台广播端系列报道：永远的双奥之城，北京奥运遗产全记录。听，一座城市的奥运回响。 欢迎在晚上继续收听 FM 102.5北京体育广播双奥之声，正在为您直播的金戈铁马。今天是星期六啊，我们的话题跟吃有关。周琦现在正在打 NBL 的新赛季的揭幕战，替补上场了没？一会儿看看数据哈。 如果要是有朋友关注到他的数据情况，也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哈。在早些时候接受采访的时候，他说有时候啊会帮着做一些厨师的工作，因为队里这个厨师还没有招聘到，偶尔就会给大家做做炒鸡蛋什么的哈。 嗯， 鸡蛋制品。那我们说，如果要是您给个建议，他在轮值厨师的时候做点什么菜品比较好呀？比较早一点大家给出的一些建议哈，炖鱼， 对， 宫保鸡丁儿。这个鱼吧，我觉得是这样，国外卖的鱼不是像咱们这种整条的这种，对，而且它那个海鱼是经过分割的， 是 一块一块的这种哈。 所以说他们经常是烤鱼或者煎鱼。 嗯，如果要是有食材的话，可以。这我觉得可能对他来讲有点难。 嗯， 那么多人呢哈，最好是来一锅，大伙儿一人舀点这种哈。宫保鸡丁可以尝试一下哈，但是得炒哈，得有炒锅哈。 是。 嗯。 还有，哎，北京五号线说建议做辣条子。这周琦不知道爱不爱吃辣条子， 嗯，在新疆待过， 哎，确实，因为得学两手吧。 这应该会，我觉得。 嗯 嗯 嗯， 我觉得这朋友说的也对。1908说吃饺子也行。 对， 包饺子还能让大伙儿在一块儿， 是 一边学一边玩。 对， 但是不知道什么能吃得上。 是，反正1908今天晚上吃的是饺子。 他们家今天吃的是饺子。 我觉得这个倒是确实也是，你看早晨吃饺子未尝不可，对吧？就是尽管说我们可能更多的是在晚上吃。但是饺子你说做个蒸饺呢， 这要是我觉得他们要是自己包自己吃一晚上都不够， 嗨， 时间肯定不够。 真的是，那大个1.9米2米的运动员 他得吃个60个， 对，一个人得吃多少饺子， 尝尝鲜还行， 所以说我在内心里有一个自己的考证，说周琦说给队友就是轮值厨师，然后给队友炒鸡蛋，他得炒多少个鸡蛋够队友吃啊？ 一人吃一口行。 对呀， 也有朋友说蒸包子，蒸包子也行，就得买这种速冻的哈。 是，那你说这整个球队哪怕说工作人员不跟着一起吃，那运动员十几二十也是有的呀。 嗯， 那一人吃多少个鸡蛋，这不得炒个50个鸡蛋得有吧。 女生宿舍说馅儿饼也不错，可以烙馅儿饼，这都是需要点记忆的。 对，而且最关键这样，你知道运动员比较怕的什么，他不怕吃纯油，纯脂肪呢他也不是很怕吃，尤其是比如说你说那个就包括说高热量，他人家也不是特别怕，因为他们本来每天就消耗太多能量，太多卡路里。就比如说很多的时候那个篮球运动员组训呢，球赛前球赛后吃个汉堡都没问题。 那大汉堡我看过林书豪的这个微博，他在准备比赛之前，哇天哪，吃这么多。 对，所以说吃点高热量的东西没问题，也不怕吃脂肪，只不过就是说那脂肪必须是这个非反式脂肪，然后也不怕摄入这个很多的糖，尤其在运动前后，就是能量啊糖原都不怕摄入，怕的是什么，怕的是糖油混合物，比如说什么糖油混合物，红烧肉典型的有糖油混合物，馅儿饼典型的糖油混合物， 完馅儿饼也不能吃了。 对，就很恐怖啊，就是所以说你看国外运动员或者说我们说健身餐，很少有说用油烹饪出来的主食，更多就是纯烤纯火烤出来的主食，或者说水煮出来的主食，也就这两种。 刚才有朋友说怎么看不了视频，我们俩现在也不知道为什么看不了了， 我们又把这个视频重新开了一遍，还是不 行，这回 行 不行也不行，那就是网络的问题。 是， 刚才很多朋友都在说看不了着急，我们俩比你还着急，我都出汗了，急的。 对， 也希望他能一会儿哈，一会儿看网络是不是能好一点哈。好，那么我们给大家说说篮球方面的消息哈，看周琦这边的数据如果出来的话你也提醒我们一下。篮球这边据报道说，中国篮球协会在这个月的月底举行第10届全国代表大会，届时呢将会选举产生新一届的领导班子，我们也会关注哈这个事情的发展。在周琦比赛之前呢，他们在官方也已经宣布了说今天当地时间下午的这场比赛呢，周琦是一定会上场的。周琦在一周前对阵日本队的比赛中受伤，经过了这一周的休整之后，目前看没有什么太大的问题哈。而且他也参加了早上所有的比赛的准备活动，没有什么大碍。上个赛季不是上个月的季前赛当中哈，凤凰队曾经和破坏者队有过交手，当时有10分9个篮板，差点两双，还有2个盖帽的数据。 是 啊，今天呢他们还是正在对阵的是破坏者队啊。 现在看了一下啊，比赛整体上还是很顺利的，东南墨尔本36-19领先。 哎呦， 这挺大的，15分的分差。 就是 周琦还没上过。 不用上了吧、 啊、确实 不，但是还是要上去溜一溜吧，转一转，找找比赛的感觉哈。 当然了，这个数据统计也可能有延迟啊，因为我发现除了先发的五个球员以外，怎么没有其他替补球员都没数据 啊？ 啊，这个 那可能数据更新的慢。 对，我们也是看一看，一会儿多再关注一下。 再看看曾凡博已经打过的这个比赛哈，美职篮的发展联盟点燃队今天是100-115输给了俄克拉荷马蓝队。中国球员曾凡博今天是出战了，有8分、3个篮板、3个盖帽的数据，打了15分钟，6投3中3分还4中2，还不错啊。其中他有一次追防过程当中，直接将对手的抛投在空中封盖，又展现出了出色的封盖意识，还有弹跳，包括他的臂展的能力。 是的，空中封盖很容易就变成干扰球，这还是说能在这个最高点之前就把它盖下来，就是很棒。 他在进攻端表现也不错啊，刚才说了有2记3分呢，还有一次是前场的补篮2加1，哎，都还是不错。 是的，看看，哎，吴梦生说子昂开个减肥健身课，嗨，我自己这减肥事业都停滞着呢。还有说今儿仿佛回到了几年前的饭点说吃节目，说男主持人都不知道吧，这节目我确实知道，只不过那时候我确实在上学， 那个时候他确实还没开始吃。啊，周琦做厨师的时候可以做点方便面呢。 不合适啊，这不合适。 方便面热量也比较高。 对，最关键的是，其实这里面那里面蛋白太少了。 打卤面可以考虑哈。还有这个说摊煎饼果子的，摊煎饼果子你得有那机，有那个就转的那个机器吧，不叫机器，叫什么饼铛是吧？ 如果是真说煎饼果子，那比较难。刚才我看到有人说糊塌子， 糊塌子就比较好摊一点。 那个我觉得还真不错。啊，因为那个你不用放太多油，它不属于煎出来的，它算是用热量烤出来的。就是相当于烤面嘛， 只要有厨具就好，是吧？ 对，那其实跟烤面包，这省了个发酵过程而已。所以说，我觉得胡塌子如果说周琦真会做，那应该还挺受欢迎的，而且好吃。 对，建议做水煮牛肉的就有点太油了哈。 对，水煮牛肉，除非是真水煮牛肉，就是 白水煮的，不是咱们的一听说水煮牛肉红红的那个。还真是，大脚星叔叔说，哎呀，我觉得吧，刚才不是说到了吗，有可能李霄鹏李指导这个合同还是要签到2023年亚洲杯。大脚星叔叔说那不一定，万一要是后面咱们没有规划球员的时候给踢得一稀里哗啦的话，那怎么着还不得下课呀？还不得因为带队成绩不理想，那总之是不太看好。 是，1908说包子饺子面条的烙饼以面食为主，这就是抗饿啊，这个食谱。 这朋友大脚星叔叔分享说刚回来带闺女回来哈，在家做晚饭呢，这是肘子吧，其实买点东西酱一酱也可以。我觉得我觉得周琦不太会，但如果有人能帮他的话， 是 啊，能找到中餐馆的厨师帮他做一做，可以囤一点哈，这种熟食。 是，当然刚才也有听众朋友说墨尔本的中餐馆啊，啥都卖啥都有。其实我觉得确实也是这样，就是很多的预随着这个时代的发展吧，真正的中餐也真的是越来越进入到国外去了。不是刚才像咱们说那种左宗棠鸡啊那种情况哈， 不正宗了。 真正的中餐开始真的是做好做得好的中餐开始在国外普及开始了，就是普及开来了。那我觉得但是吧，做早餐吗？中餐馆做早餐吗？包子油条豆腐脑外卖 可以送， 先叫个五神龙包子， 吓死人了，这一晚上都做不完啊。 是 哦，我才看见晨晨给我们分享的是首发的阵容哈，谢谢您，果然是没有周琦的这个名字哈，不知道周琦上不上场，一会儿上场的话也提醒我们俩一下哈。因为给您再介绍今天的这个内容呢，刚才说到的是美职篮发展联盟哈，我们再来说今天美职篮的一些有意思的比赛。今天湖人队是115-119，遗憾的输给了对手。 是的，这一战当中湖人三巨头，仅浓眉哥一人状态不错，其他两人有些拉胯。本场比赛呢，威少仅出手8次8投4中3分2中2，拿到10分2篮板9助攻1抢断。詹姆斯呢也是状态一般，出手很多，23投9中3分8中2，罚球5中3，砍下23分11个篮板6助攻2抢断。 全场比赛下来还是浓眉哥的表现最突出，出战36分钟，15投10中，3分是2中0，罚球11中7，得到27分10篮板4助攻。光靠浓眉哥一个人实在是带不动湖人呢。 快船还是取得了胜利哈。 对， 再来看库里这边，金州勇士是118-96战胜了这个对手哈。库里在这场比赛当中是投进了6记3分球，同时是23分，率领球队终结了太阳的18连胜，同时库里还创了6大纪录。还有什么纪录啊？首先迎来了职业生涯常规赛的19000分，其次是总得分突破了10008分，解锁10009分，同时超过了前一位埃利斯的历史数据，已经升到了历史总得分榜的第61。再有就是库里在同届球员当中目前是仅次于哈登，他是09届美职篮选秀当中第二位达成至少19000分的球员。再有就是成为历史首位生涯贡献至少19000+5000个助攻+2900三分的球员。再有一项就是库里成为了本赛季首位达成110记3分的球员。目前呢，他距离雷阿伦的三分球记录就剩30记3分球了。哎呀，三场肯定够了吧？叫他现在这种投法，是不是？ 是，所以说这只是一个时间问题了。当库里真的三分球的总历史记录超过雷阿伦的时候，我觉得应该是对于很多老球迷的一个回忆杀啊。雷阿伦也是三分球的，其实雷阿伦就是三分球的代言人。但是现在库里马上就要做到更好了。还有就是10年前啊，有美国网友啊预测库里要成为三分王，现在10年后真的要实现了。10年前就能预测啊，这相当于难度相当于咱们今天预测一下到底哪届世界杯能进，这难度够大的哈。库里呢马上就要超越雷阿伦啊，这个这是时间的问题了，就剩30记了。但是10年前能预见这一幕的应该没有人哈。但是确实有一位网友10年前的预言被扒了出来，他当时就预言库里会取代雷阿伦成为三分王啊。库里呢目前刚才说了啊，2940。 我在想知道他这个留言在哪儿被扒出来的。 对， 这个媒体居然还在。 对，他在外国一个论坛 Rabbit 上面哈，就是一个相当于咱们的贴吧。然后当时呢写就是说库里，当时10年前他这么写的啊，库里如今场均命中2.1记3分，而雷阿伦则是2.4记。我相信接下来库里会有几个赛季能命中更多三分，但一名控卫真的有可能夺走历史的 NBA 的三分王吗？然后有多位网友就参与到了这一话题当中跟帖嘛，然后一位网友断言当今联盟没人能打破雷阿伦的三分记录。结果呢现在真正的懂球帝出现了， 对，考古帖啊。从12到13赛季开始，库里的赛季场均的命中数就是提升到3次以上，15到16赛季提升到4次以上，到目前为止真是场均可以命中5.4记3分球。所以说之前这个网友哈，这个真会算啊，真正的懂球帝呀、别是章鱼附身吧。所以很多的球迷参与这个讨论的人还是不禁感慨起来哈，真是太有眼光了。 是， 这美职篮今天的一些比赛的情况，其实今天有多场比赛的结果啊，您可以有空的话去关注一下。 周琦上场了啊，这个没办法，这个数据统计是真有点问题啊。 慢是吧？ 对，而且数据统计好像除了首发一直首发也就那几个，就一直没更新啊。但是现在我看了一眼视频直播，周琦在场上呢，上来以后先发个后场球， 然后呢，几比几啊？现在 比分已经差21分了，44-23了。这场比赛纯属就开始刷数据了，没有什么太大悬念了。 上半场结束了没？ 上半场我看看，现在应该是还有40秒结束上半场 那很快了。 对，咱们看看周琦这一轮打的这一轮进攻打的怎么样？他来高位给队友做个挡拆，然后再下底到篮下去抢这个篮板。这个篮板没拿下来，可惜落约防守了。 你看，我正在看咱们的直播，正在转呀转呀转呀，这网络出现了问题啊。那今天想看直播的朋友，到目前为止我们这个网络不知道出现了什么样的状况，还在转。周琦一直在笑着，我们贴了一张周琦的照片在这儿，一直在冲我笑，但是就是镜头没给过来。 对， 好，我们这是篮球方面的内容，我再来看这个台球方面。今天早上就有朋友关注到了赵欣彤的表现哈、啊。 嗯， 今天凌晨2021年的斯诺克英锦赛四分之一决赛的比拼当中，赵欣彤就剩他一个了，中国球手0-2落后的情况下，手感突然来了电，凭借5杆50加连胜6局，大比分6-2逆转战胜了利索夫斯基、 嗯、 职业生涯第二次闯进了排名赛的半决赛。其实在之前你看刚才不是说有一十年前的球迷就能够预测现在库里的表现吗？ 是 火箭奥沙利文也是一个非常有眼光的人啊、 哦、 啊！接受采访的时候就称赞我们的赵欣彤，他说这是斯诺克的费德勒。 嗯， 天哪，这么高的评价，有点捧杀的意思。 这毕竟确实打出了现象级的表现呢，看一看吧。 我认为他是我们的罗杰·费德勒。 嗯， 我从来没有见过比他更有天赋的斯诺克球员。当然了，他也是提出了一些需要改进的地方哈，说赵欣彤应该再加把劲儿。有时我会观察他，虽然也曾有点儿那个模样嘛，就是，但是后来呢，我看这句话应该怎么来理解哈？后来就是希望他能有更好的防守吧。 嗯， 说赵欣彤也是这样，因为有些情况呢比较混乱，比如说单局当中，这个时候他混乱的时候就把握不住嘛，就会输球。 是， 但是他还是表现得很好的，他真是令人难以置信。 嗯 嗯， 还有很多的听众朋友在出这个，嗯，你看这奥斯卡的迷弟开始了啊，这就离谱了，开始了松鼠桂鱼 啊，也是过油的 啊。不是，关键过不过油，这松鼠桂鱼是一个运动员应该会做的吗？哪个运动员会做松鼠桂鱼啊？ 如果真是松鼠桂鱼会做的话，就真的是可以开餐厅了， 是 大主厨的主菜哈。 嗯嗯，其实外国不太在乎，就是说肉过油或者肉碰油、 嗯、 啊，怕的就是面碰油或者说饭碰油，就是所以说这是他们 饭碰油。那炒饭呢？刚才我看见有一朋友说做可以做个海鲜炒饭是吗？ 嗯 啊。 所以说你看 实行炒饭， 对，对于你看国外的一些比如比较出名的就是伊比利亚那边的海鲜饭、 嗯、 就西班牙那边的海鲜饭，他们更多的其实是一个烩饭。 嗯，西班牙的海鲜饭有个特点就是夹生的， 对， 不知道大伙能不能吃得惯、 嗯、 反正我有点吃不惯。还有戴维斯杯方面的消息，说到西班牙，想起这个戴维斯杯男单的头号选手德约科维奇率领塞尔维亚队、 嗯、 结果今天凌晨是1-2输给了拥有黄金双打组合的克罗地亚，这样他们就不能再打决赛了。 嗯， 决赛呢是克罗地亚对阵俄罗斯和德国之间的胜者来争夺今年的戴维斯杯的冠军。 没错啊，这还有听众们啊，几位老听众聊起来了。 嗯， 白水羊头啊，这是当然不是建议周琦做这个啊，是自己说今天自己做的，自己吃着。那确实，咱们吃这个来点应该不错。但周琦，我跟您说，如果说他在澳大利亚把那白水羊头端桌上，那至少我觉得那几个运动员得吓晕几个。 嗯、没见过这样的阵势哈、 啊。对， 以为是哪个土著部落给传的菜呢？大脚星叔叔说，南欧有例子，意大利啊、希腊啊、法国都有。那我们说的澳大利亚，我估计他这个超市里也会有卖栗子的哈。 是， 嗯，刚才说的是栗子炖鸡啊，可能来晚的朋友不知道这个梗在哪儿哈，有点靠前啊、 嗯。 也有朋友说醋溜白菜、土豆丝儿是多简单呢，而且还好吃。土豆丝儿据说啊，因为是主食嘛， 嗯， 反正我的这个健身教练是建议我不要吃土豆丝儿和米饭的搭配、 对，因为米饭和土豆丝儿是两种淀粉嘛。 但是我真的好喜欢啊，怎么办？ 嗯、糖原太复杂了，那就吃土豆丝儿时候吃点别的主食不就行了？这样主食是蒸山药，然后炒菜是土豆丝儿、 嗯就是。蒸山药要是澳大利亚可能就不太好找了。 对，那还真是。 嗯，嗯肉皮冻， 火、啊。香是香哈、啊， 狮子头，这都有点难哈、啊。 嗯， 这难度比较高。京酱肉丝，京酱肉丝的话也有葱哎，你上哪儿搞葱去呢、 嗯？其实华人超市应该都有啊，这些东西倒是应该都有。关键就看 早饭的话是有点猛。 对，我也在想，周琦这个炒鸡蛋放没放葱花呢？ 肯定还是有一点、 啊、应该有一点吧、 嗯、 啊，或者说就做了一个欧式炒蛋啊，就是说美式炒蛋，我觉得倒是也可以接受。 美式炒蛋是怎么回事？ 美式炒蛋其实就是什么都不放的炒蛋，然后蘸番茄酱嘛。上午不是、 啊、对 对, 对， 咱们说往上挤番茄酱这种， 对，就是先炒出来，然后炒出来装盘以后再往上淋番茄酱、嗯、 花椒油拌面，把面煮熟了拌点花椒油， 对， 这太简单了哈。 嗯 嗯，这可以，这就是没有什么这个其他的面搭子， 对， 怎么有点蔬菜沫什么的， 嗯 啊，肉沫什么的哈， 是， 嗯， 当然我们也得分析分析，你说周琦啊， 嗯， 首秀，咱们不是说厂商首秀，厨师首秀选择了一个炒鸡蛋， 鸡蛋 那证明呢，至少他没有做煮鸡蛋，我觉得就证明他的这个水平还是有一些的。 哦， 啊， 煮鸡蛋怎么呢？煮鸡蛋其实有个煮蛋器也就搞定了。 对，就是说没有选择最简单的， 嗯， 啊，还是有 一 些难度。对，你看，就是无论说你说，如果说真的是没有任何做饭生活经验的啊， 嗯， 从生鸡蛋的状态怎么把那个蛋液弄到碗里，找一个从来没做过饭的他就不知道， 也是， 对吧， 嗯， 那所以说也不是不沾烟火气的人啊，我觉得这还是挺有意思的，嗯，那你看对吧，咱们把这个周琦的这个厨艺分析分析， 嗯， 前面这些打鸡蛋啊，就搅鸡蛋，这些都会做，然后呢这个炒鸡蛋那也还得掌握火候， 嗯， 对吧，粘锅糊了什么的都不好做，那我觉得虽然说可能红烧狮子头做不了，但是做个丸子汤问题不大， 所以说炸丸子行不行？也有朋友爱吃水煮鱼说了， 嗯， 空气炸锅是个好东西。 嗯 啊，那要是有空气炸锅的话，可以炸一点东西。 估摸着有吧 ？NBL 的厨房也不知道什么样的， 应该是厨具非常的丰富。我就是怕他不认识。 是， 八十公斤说烧烤什么的也挺方便的呀。 嗯 啊 ，barbecue 之类的这种东西哈，是不是也长肉啊？ 嗯 嗯。 然后， 嗯， 唯有战斗啊，这个开始比松鼠桂鱼更离谱的来了。 嗯， 说烤全袋鼠， 嗯，这太坏了，你 是 那是保护动物，不能随便乱烤的。 好像在澳大利亚，它只是一个怎么说呢， 嗯， 象征精神上的保护动物， 精神上 数量上倒是真不保护，嗯，啊，有点泛滥。 哎，但是也不能随便乱吃吧？ 啊，对， 这一点咱也不要乱说啊。 对，人家的这不行 啊， 嗯。对，当然了，这个确实，这个。还是要就地取材，我觉得刚才有听众朋友建议了就地取材，我觉得就很科学，就是澳大利亚四周环海， 嗯， 墨尔本也是一个沿海城市， 海鲜 还是得弄点海鲜， 嗯， 还是从海鲜入手， 嗯， 我现在在畅想啊，就是看进货指标有没有了，那澳洲龙虾不错的呀， 嗯，来个龙虾拌面 是吧，比波士顿龙虾好多了，那澳洲龙虾个大，肉也嫩啊，肉又紧实，然后入口呢又哎有这个口感，特别好的口感。那我觉得，周琦能不能申请一下，先来个两箱龙虾，弄个龙虾沙拉？ 可以。 对， 孙东林说了，炸个小鸡腿什么的， 嗯， 也挺方便的呀。还给我们来了张照片哈， 嗯， 这是不是也得裹面呢？看您这个炸架势，这图片上哈， 是 这可能一裹面他们就不行了。 嗯 嗯，西红柿鸡蛋面最简单的。 是的， 嗯， 啊， 还有像这个准备点什么老干妈的香辣酱。哎，这个肯定有。这国外据说老干妈酱不仅是我们中国人喜欢吃 网红产品呢， 哎，老外也爱吃，哎， 嗯，所以说看看，那我觉得周琦至少就得把回锅肉接下来提上日程了，对吧？那是老干妈酱的灵魂菜品啊。 对，烙饼加肉，那就是肉和面的组合。 对， 嗯 嗯，这倒也还行，就看烙饼的时候，看是那种怎么说呢？是那种油烙饼，那就。 嗯， 对吧，就是 那要香的话肯定还是油烙饼好吃啊， 没错，香肯定是香啊，所以说你看有时候健身餐为什么我们说那么对吧，就是让我们难以下咽。 嗯 嗯，这是很多还有听众朋友问哈， 嗯， 这个爱吃水煮鱼说今天有嘉宾连线吗？ 嗯， 有， 我们在第四时段将会有这个冬奥方面的连线哈， 嗯， 今天是周末，大家关注的一些话题，昨天尤其是换帅，我们都联系过各位嘉宾了哈，所以更多的可能给大家传递的是文字消息哈，稍后我们接着说。 北京同仁堂提醒您收听健康生活指数。 以下药品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头晕耳鸣，腰膝酸软，骨蒸潮热，盗汗一季，请用同仁堂牌六味地黄丸，道地药材，滋阴补肾。 以上为广告时间， 欢迎收听健康生活指数，我是小丽。今天夜间晴空静稳，气温较低，能见度略有转差，后半夜东南部还有轻雾，出行注意防寒保暖，注意交通安全。明天白天天空云量逐渐增多，气温比今天有所下降。另外明天半夜前后到后天傍晚，北风持续发力，风寒效应明显，下周一早高峰体感很冷，请注意提前防范。具体预报是今天夜间晴，后半夜东南部有轻雾，南转北风一二级，平原地区最低气温零下三度，最大相对湿度85%。明天白天晴转多云，北转南风二三级，平原地区最高气温10度，最小相对湿度40%。预计明天晨练时晴，偏北风一二级，气温在零下3到2度之间，晨练气象指数为2，比较适合户外晨练。北京体育广播祝您健康愉快。 北京移动提示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8:00。 调频102.5兆赫 Smart Radio 北京体育广播， 我的1025北京体育广播， 动起来 Smart Radio。 办新号领福利，月月换新样，来北京移动办理198新号段，电影、图书、音乐、出行等40多款热门会员，每月任选两个，让生活更精彩。发送198靓号到10086了解详情。 以上为广告时间。 一起向未来，北京体育广播提示您，现在距离2022年北京冬奥会开幕还有62天。 记录赛场沸腾的喧嚣，承载往昔的激情岁月，坚守我们共同的追求。北京体育广播双奥之声，金戈铁马。 欢迎来到第三时段，我们为大家直播的金戈铁马哈，在周六的时候陪伴您的是子昂和小丽。跟大家介绍的第一时段的内容呢，主要是昨天国足换帅各方面啊媒体的反应。第二时段呢，我们说了篮球以及综合类的消息。第三时段我们来关注一下俱乐部的情况哈，欢迎您继续通过微信微博听听 FM 聊天室的方式来进行互动。周琦今天开始在澳大利亚联赛打第一场揭幕战了哈，上场了，说是哈替补上场，但我们这边看到的数据还没有特别的变化。 是， 如果你看到了的话，也可以告诉我们一下哈。在比赛之前接受采访的时候，他说了，有的时候会帮着队里做做值日生，做做早餐什么的，因为队里的厨师还没有招聘到，有时候会做炒鸡蛋，所以请您给他出出主意，如果一旦轮值做厨师的时候，做点什么菜给队友好呢？可以在微信微博听听 FM 聊天室当中来跟我们保持互动。第三时段咱先来说说武汉队，这不是李霄鹏李指导接任国足主帅了吗？今天武汉队官方宣布，经过俱乐部的研究决定，正式任命另外一位姓李的教练李金宇指导来接任武汉队主教练一职。 对，这个说实话也是对于普通大众球迷来说槽点满满啊。这个三任啊姓李的主帅都是从就是来到了武汉队，然后其中前两任都已经从武汉队到国家队了。那李金宇是不是李指导？这个李指导咱都不知道说哪个李指导，李金宇指导是不是也要做好准备了？ 大李、老李和小李。 嗯， 年少成名的李金宇呢，多次随健力宝青年队去巴西留学。1998年9月，是由辽宁队租借加盟到了法甲的南希队，曾经在法甲有过6次出场。99赛季重新回到辽宁，5个赛季帮助球队获得了甲 A 联赛的亚军，也获得过超霸�杯的冠军等一些荣誉。那么在02年甲 A 联赛当中呢，也是获得了最佳射手的称号。2004年到2011年，李金宇效力于鲁能泰山，各项赛事当中为球队攻入92个进球。帮助球队获得3次中超联赛冠军，1次足协杯的冠军。2006-07赛季获得2年的中超金靴，并且在2007年打进了中国顶级联赛的第100球，成为中国足球史上第一位获得这个殊荣的球员。那1997年的时候，年仅20岁，他就入选了中国国家队，攻入了国家队生涯的首粒进球，也代表中国队出战过世界杯预选赛、亚洲区的10强赛。李金宇代表中国国家队在各项国际赛事当中73次出场，攻入26个进球。 没错， 弯弓射大雕哈。 是，2011年退役后的李金宇开始教练生涯，担任的是中国女足国家队的助理教练。2012年，李金宇回归山东鲁能泰山，担任球队副领队。同年5月，担任沈阳沈北队助理教练，并于2013年成为该队的主教练。2016年，李金宇出任石家庄永昌足球俱乐部副总经理，随后担任代理主教练。2017年出任苏宁体育竞技管理中心副总经理一职，并在江苏苏宁易购队担任代理主教练。2018到19担任该队的领队与中方教练组组长。2021年1月加入到了武汉队的教练团队，担任助教。 武汉队现在还是在保级组啊，在上任之后看李金宇李指导的调整哈。李金宇指导也在女足国家队有过助理教练的经历。假设说以后李金宇要是有机会去这是竞聘国足教练的话，那就是第二人， 凑齐了这就啊，履历就是说各方要素都凑齐了， 这个上升的渠道都是一样的哈。 嗯 嗯，也挺有意思的一个消息。 那说到俱乐部的层面，我们关注一下国安吧。国安现在也是正在准备联赛哈。昨天正在上海集训的国安队迎来了从国家队回归的六位国脚，集训一周左右的时间，下个星期周末的时间吧，去广州赛区来出战中超第二阶段争冠组的比赛。 是，经过14天的防疫隔离，国安队中的六名国脚于2号解除隔离，并从苏州前往了上海，与在这里集训多日的俱乐部队友会合。国安队在主帅比利奇的带领下，积极备战第二阶段中超联赛。球队在1号与第一阶段苏州赛区的头名亚太队进行了一场热身赛。中场球员曹永静表现出色，他的梅开二度和朴成的世界波帮助球队3-1战胜了对手。接下来的几天，国脚们将会与球队合练，但是在开赛前会获得短暂假期，回家与家人团聚。7号的下午，国安队将与上海上港队进行第二阶段联赛开始前的最后一场热身赛，比赛场地是上海原生体育中心。由于第一阶段同赛区的球队在第二阶段将不再交手，进入争冠组的国安队会和来自广州赛区的4支球队进行双循环比赛，其中呢13号与广州队先交手。16号和联赛领头羊山东泰山队上演京鲁大战，19号挑战广州城队，20号和深圳队交锋。这四轮赛后，各队会获得4天休息时间。26号开启第二循环的比赛，国安队的对手顺序与第一轮循环相同，明年1月4号和深圳队进行联赛收官战。 中超最终的名次呢，将会根据两阶段总分来确定。国安队目前和山东是相差9分了，争冠的难度还是比较大的。俱乐部也没有对第二阶段提出具体的成绩的要求，目标呢还是顺利的完赛吧，也别出太大的伤病的情况哈。 是的， 大家平平安安的哈。那今天亚足联也发布了2021亚冠联赛最佳进球的投票，我们国安小将梁绍文面对连城队打入的那个任意球入选了候选名单。那这次亚冠最佳进球的投票呢，一共有20个进球入选，分成两个组，首先进行半决赛。那么梁绍文的任意球是就放在了第一组。那点评是这么说的哈，作为北京青年军的队长，梁绍文并没有因为遇到大场面而胆怯，他在25码处踢出的一脚精准任意球直窜球门的右上角，帮助中国球队在揭幕战当中收获了1-1的平局，同时呢也是他们在整届比赛当中拿到的唯一的一个积分。 是的，这是亚冠方面 的情况啊， 对， 给大家说了一些动态哈。 等 等吧，我们到下周末的时候才会有国安的动态哈。 是，然后还有球迷们继续的在做着互动啊，给我们进行着这个吃方面的建议。说周杰伦这厨师时说建议多做做牛羊肉，增肌增重。牛羊肉其实牛肉还好，羊肉不是增肌的一个特别好的选择。而且现在其实很多的运动员开始在肌肉达到一定重量之后，选择的是吃白肉。这个不是那个大刀白肉，那个大刀肉片蒜泥白肉那个白肉哈，而是说是鸡肉、鱼肉为主的鸡、鱼、虾啊这一类的白色的蛋白质。 刚才有朋友说做油焖大虾吧，那不如白煮好不好？ 对，咱们还是吃油焖的吧，哈、啊，那多好吃啊，多香啊， 有味道哈。 对，运动员应该是不太敢常吃啊。其实确实啊，糖醋汁儿也是中餐的除了酱油以外的另一个代表， 一个特色。 对，特别差的中餐馆还做不了糖醋汁儿啊。好一点中餐馆哈、啊，甭管啥，糖醋汁炒土豆丝您见过吗？这也有，而且老外吃的是。就笋指头太香了啊，可以舔盘子的程度， 就没有吃到过这种味道是吧？ 哎、 烤包子，烤包子有点难。 烤包子 您得是不是得有那个 有那大窑炉？ 对，你得有那个炉子呀，怎么烤啊？那天我在电视里才知道，原来烤包子是这么烤出来的，上面还要盖上毯子， 对， 等等，还有烤全羊也是，挺有意思的。 对，还有发牛排的，感觉像一块西冷。 菠萝古老肉也是老外经常吃的中国餐之一。哎，是的，但我觉得太甜。我反正在国外吃到的菠萝古老肉就比较的甜。 哇，这么想来， 啊， 好像我出国的经历里没有中餐的经历。这是比较可惜的。 那你还是比较适应西餐，因为很多人可能3-5天以后啊，你要让他顿顿都吃西餐的话，这胃就真是受不了了哈。 真的是，就是其实我还真的从胃的角度， 不太了解啊，就是说这个 习惯， 对，就是说为什么会出现，就是说吃了比如说一周西餐， 嗯， 然后就特别想吃中餐，这个我倒是没有太感受过，但是真的身边有好多的这样的经历啊，很多的游记里都是这么写的，就是吃了三天西餐，牛排、汉堡、意面之类的， 因为不太好消化嘛， 对 于中国人， 当然那也是偏快餐一些的，其实有很多比较精致的烹饪啊，比如说一些煮的一些就是煮菜啊，然后煮肉啊之类的啊，有一些味道的搭配，就怎么说呢，确实这种中国的炒菜啊，这个油烟气， 嗯，烟火气， 对，烟火气还是很特别的啊，别地儿还真找不着。 彬彬有礼说可以做蔬菜丸子，好吃也好做，还给我们展示了一下。 嗯， 这是您家做的呀，还是饭馆拍的呀？我觉得是饭馆拍的，因为这个摆盘儿，对，你看这下边还有吸油纸， 对， 摆盘看起来就很像饭馆的哈。 嗯嗯，菜丸子关键里面也有面吧？就我没做过菜丸子， 应该会有一点，要不怎么把它们粘合在一起呢？ 糖油混合物，pass。 啊，五香花生米。这是下酒菜啊， 嗯， 能顶饱吗？还有焦溜丸子盖饭， 嗯， 您这个0585做的是土豆块炖鸡块， 这有点像黄焖鸡。 黄焖鸡是黄酱还是用什么黄字体现在哪儿 啊？我 调料是吧？ 做过，但里面其实没有跟黄酱没啥关系。 那是什么黄色的是什么 调料？我记得里面放的更多的是。因为黄焖鸡是辣的，黄焖鸡是比较正的， 嗯 啊，先得炒小米椒，对，得炒小米椒， 听着就辣， 对，然后再往里，主要还是搁酱油， 嗯，又是酱油调味啊， 嗯，主要是这，然后再放点这个五香料，主要是这样， 听起来你有的时候还会鼓捣鼓捣 啊，我还真的是没事就会研究研究做饭这方面，还会研究研究 的，嗯，还有这个，你看这吃油焖大虾的朋友下了一张图哈，嗯。 嗯，关老爷说德餐跟咱很接近啊，咱们 不像吧？ 咱们中餐哪家店能做那样的脆皮肘子呀？我超喜欢吃 脆皮肘子，咱们一般都是烤鸭，都是烤这种类型的哈。啊，俱乐部层面来看看广东队，广州队，广州队呢说现在已经成了真正意义上的三无球队， 是， 嗯，这是广东体育频道的消息哈，说目前俱乐部的管理层呢已经没有给予这支球队明确的。组织或者是指导的方向了， 嗯， 连训练都是自发的，是由队长郑智来组织大家一起训练。而球队目前除了被集体欠薪之外，俱乐部的高层对于这支球队的运作也是没有办法来兼顾，有一点不太管的意思哈。 嗯，现在几位规划球员都不在阵啊，包括已经飞回巴西的高拉特、阿兰，准备飞回巴西的埃克森。传闻和广州队协商完成薪酬事宜前，不会参加中超联赛的洛国富、蒋光太以及费南多。啊，他们都不会参加第二阶段的赛事，广州队只能依靠全华班出战第二阶段联赛。几年前俱乐部高层提出的全华班政策，竟然是在这样的情况下实现的，也颇为讽刺啊。粤美点评认为说呢，总的来说，广州是一支现在是三无球队，无真正的主帅，无外援，无规划球员，无粮出啊，他们好像是谋粮粗啊，就是没有钱发，啊。 嗯嗯， 这样落魄的状况肯定是球迷最不希望看到的。 嗯，昨天2022年的女足亚洲杯中国女足三场比赛的开球时间确定了啊，我们水庆霞水指导呢也是带领这支球队参加亚洲杯的比赛。本次亚洲杯12支球队三个小组，每组四个球队，小组前两以及成绩最好的两个小组第三晋级八强。我们跟中国台北、伊朗和印度分在同一组，在1月20号。首先是北京时间晚上的这个时间吧，6点多的时候哈，6点我们先迎战中国台北队，然后3天之后23号也是6点打伊朗，26号晚上的10点再打印度。我们也关注一下女足啊接下来的调整， 是 水庆霞水指导的压力也挺大的。 嗯 嗯，国内的足球消息就是这些哈，嗯，大家的建议还在进行当中哈，我们可以随时跟您分享。再关注一下国际足球方面的消息。那据英国的媒体报道说 ，C 罗在上一场3-2赢阿森纳的比赛当中受伤了，可能会缺席星期天对水晶宫的比赛。说为什么受伤了？可能是在比赛当中高高跃起庆祝进球，跟这个动作有关。 是，那 C 罗那个庆祝动作大家都应该有印象，比较熟悉吧？就是那个，先蓄力助跑啊，助跑呢是高跳步助跑，然后右手要画。就右手呢要先开始画3个圈啊，然后呢转身啊，一般来说是左脚 转扭转180度扭空中扭转，然后右手呢从竖着画圈变成横着画圈，然后呢两个胳膊随着两脚的落地，两脚这个落地必须是什么呢，膝盖戳的笔直啊，就是圆规腿嘛，当时说啊，然后手和脚同时的就是往下一戳啊，戳在地上， 这个庆祝动作也真是一般人模仿不了的。 其实怎么说呢，模仿个形差不多啊，但是千万 不要这么标准， 对，别戳那么死啊，就是尤其膝盖肌肉不足的或者说上身体重比较大的，千万别把膝盖那么戳。 所以有报道说可能是因为做这个动作太高兴了，高高跳起庆祝，导致他的膝部有点受伤， 对， 连他自己做的时候都会这样。 哎，那就有的时候有很多庆祝动作我觉得还挺危险的，比如说滑跪。 滑跪是不是取决于草皮啊？ 对，就是我倒是也在人工草上尝试滑跪过，很痛苦，很痛苦， 裤子破了没。 我的足球梦想之一啊，小各种小小的梦想之一，比如说进个倒钩什么的哈，这个各种这还都没呢哈，好多还没实现，但也有实现的，就是说有一个小的梦想就是滑跪一次，在真草上滑跪一次，但是自从膝盖的韧带断了以后，这应该是永远做不了。就有的很多的运动员都会因为一些危险庆祝动作去受伤，比如说当年的罗本啊，滑跪把膝盖给划废了，这个就真是难受。 上帝让你做这个，但是不能做那个。说到这个庆祝动作哈，看到本场比赛在输给曼联之后，阿森纳的队长奥巴梅扬点赞了 C 罗的庆祝这个帖子，引起了阿森纳球迷的愤怒。咱们的球迷说，奥巴梅扬点赞了 C 罗，这个人完全就是个小丑，赶紧把他这个队长给我撤了。 对， 很生气。 这确实，俱乐部之间本来，尤其是C 罗是一己之力击败阿森纳，这一场比赛我觉得这么说 个人英雄主义 对没什么问题啊。所以说呢，真的是 C 罗一个人去把阿森纳去击败了以后，那阿森纳的球员当家球员还给对手点赞，这个确实不合适， 球迷肯定接受不了哈。另一个球迷说，奥巴梅扬你什么毛病，在比赛当中一片空白，错过机会，你比赛结束之后立马还给 C 罗庆祝点赞， 比赛结束找存在了， 这太可耻了。 是 球迷不干了哈。与此同时呢，有人表示赶快取消对他的关注，输掉比赛之后他居然点赞了 C 罗，我已经取消了对他的关注， 直接掉粉哈。 奥巴梅扬在这场比赛失利之后采访的时候也表达了他的失望，他说阿森纳在防守和进攻上都需要冷静。 是大回698说，子昂人工草滑跪真敢干，哎呀，上高中那会儿啥都敢干啊，足球场上没有不敢干的，现在啥都不敢了。 那你这个倒钩现在还没有实现，我希望你在30岁之前能够实现。 我估摸着也就那样了，实现不 了。 如果你想像 C 罗一样30多岁还能够倒钩的话，可能有点不太可能 了。对，现在只能在滑雪上研究研究动作了，这个 危险更大。 我觉得反而还行，脚底下至少还有块板撑着， 或者你落在雪上是不是还好？ 对，在雪上其实真的还好。永远媳妇说断了可以去3院运动医学，你以为我在哪接的呀？不就在那接的吗？那接了以后这个腿还是不一样了。这个大家是无论平时做什么运动啊，大众体育运动，踢足球、打篮球也好啊，跑步也好啊什么的，悠着点，千万悠着点，这断了才知道真的断了。 而且断了之后你恢复康复的过程也比较痛苦吧， 就是再好的医术、再好的医院、再好的医生给你接上以后，那 也 不 是原装 的，对，也是接上的，真的是感觉就不一样了。 那你后悔吗？ 还行吧，这个事 这都不带后悔的。你说这孩子撞了南墙他也不回头。还有很多朋友哈，说到这个你刚才这个话题引起了大家的这个聊天哈，还有说可能是拉伤，不 是 拉伤吧？ C 罗是拉伤吗？ 这种应该是骨膜挫伤， 挫伤， 对，就是如果说真的是用他那个庆祝动作的伤的程度来说的话，因为他全身肌肉绷紧啊，基本上就是说应该是我们经常说抻顿着了，对吧，顿着了，或者说就是蹲着了，这个是这种感觉，就是可能是其他的肌肉绷紧，然后左腿或者右腿或者哪个关节的肌肉有点放松，这个时候呢那个放松肌肉的关节就会成很大的力，骨膜就可能会搓一下就挫伤，是一种非常难受的疼痛啊。 你刚才提了一句烤肘子好吗，这么多人都在说吃烤肘子的事儿，还说烤香肠的说特别好吃啊等等。 德国肘子应该跟北京烤鸭可以算得上是，就是说都是那种就是一提就是绝对拿得出手的头牌特色菜吧。 所以说真的是 确实也要配酸菜。 对， 我觉得他们那个白酸菜有一点点像我们东北的那种酸菜， 嗯， 还挺像的。 对， 嗯，哦，大辉问说，小丽姐姐没吃过黄焖鸡米饭，我还真没吃过，被你听出来了是吗？真是也没点过外卖，也没吃过这个类别啊，所以我对这个黄焖鸡这个调料还是相对的比较陌生，不知道你们用什么焖的。 嗯 嗯， 还真的好像我记得是不放黄酱的哈。 嗯。 现在开始又开始讨论这个吃饱了以后还要喝足， 对，怎么就是从这肘子来的？ 对， 说是吃香肠吃肘子配什么呢？压压惊，当然就是配酒，啤酒。 是，就确实，德国的啤酒也是又是一绝啊。虽然说我一直觉得德国的啤酒有点苦，整个的风格都比较苦。那你说这咱们从周琦早晨做什么聊到这儿的哈， 都拐弯拐到这儿来了。 是， 嗯， 那你说这个其他的，我现在在想啊，那其他的球员，因为有的也说什么做个炸鸡啊之类的， 嗯， 那我估摸着其他球员当这个早餐 也会 值班的时候，他们可能做的更国外一些吧。 嗯， 那我觉得全队应该现在是眼巴巴的盼着周琦，就是说能整点什么花样出来啊， 别老让我们吃炸鸡啥的哈，一会儿看看周琦这边的数据怎么样了哈。C 罗从这个尤文转会到了曼联，夏天是花了1500万欧元的费用，但是据报道说呢，意大利当局呢正在对这桩转会进行调查。 嗯， 原因是在于尤文遭受到了各种指控，有关的这个方面认为说，尤文在2019到2021年之间的这个转会操作存在着数目造假的嫌疑。这么做的话，也是为了符合金融公平竞赛的规定，所以说有人在查他们哈。据说呢，发现了一些电话录音。其中有一段录音显示说，尤文高层在讨论一份理论上不应该存在的有关 C 罗转会的文件。 嗯， 那么都灵当局呢，目前还没有找到这份文件。 嗨，就 也没事儿，因为不仅是 C 罗这个事儿，据说他们还有42张转会也在被调查当中。 这尤文最近没少被突袭搜查啊，这个还是怎么说，对球队肯定会造成一些影响。所以说，你看尤文这个赛季整个的战绩真的是挺差的。 嗯。 可惜了哈，这又是怎么说呢，当年巴黎丢冠的时候啊，冠军给了里尔的时候，就是被里尔拿下的时候，说这是足坛历史上最大的反垄断成功事件。 嗯， 意甲的这个今年的冠军肯定也是要给了别人了。 嗯，据西班牙的媒体报道说呢，曼联临时主帅朗尼克在接手球队之后不是有发布会吗，他也说到了现在足坛的发展潮流。 嗯， 但是这位前巴萨的助教但是前巴萨的助教萨拉维亚对他的这个观点也是质疑了哈。朗尼克认为说，现在的足球是越来越讲究身体，因为身体比球员的天赋还要重要啊，身体条件。他的原话是，现代足球在过去的10年当中已经完全变成了一种更讲究体能，更重视运动能力，更追求纵深的比赛。啊，说这三句话的时候，我就一直在想中国的足球，为了让球队获得发展，必须要对身体和大脑进行训练。 嗯，而萨拉维亚啊，对此呢，在社交网站上带点讽刺意味的说道啊，点评道：佩德里和加维是最好的例子。众所周知，这两位球员的身体都不出众，但凭借天赋，在巴萨一队是站稳了脚跟，还入选了西班牙国家队。其实这就是两种典型的球员模板嘛，瘦高个儿，或者说瘦矮个儿。 嗯， 但是呢，我灵巧，非常的灵活，速度也有。啊，身体碰撞上可能吃点亏，但除了这个以外，我都有很大的优势。另一些呢，就是身体上无论个高个矮了，就是壮。 推土机。 对，就是 C 罗是速度型和爆发型的啊。比如说你还有，你要说个矮的有瓦尔布埃纳，那也是很壮，那人叫矮脚虎嘛，对吧？那还有比如说更壮的胡尔克，啊，这也是。然后到了巴甲联赛，现在依旧是队内头号射手， 马上就能带队夺得冠军， 是 太厉害了。 嗯。 金球奖颁奖结束之后，最新一期的法国足球公布了全世界170名金球奖评委的投票结果。哦，现在就是全部公布出来了哈。 嗯， 其中有59个人选的是梅西第一，45个人莱万第一。 嗯， 包括法国足球的主编费雷， 对， 他是把莱万放第一的哈。 是的， 嗯， 一般来说这有一个讲究啊，叫利益相关国啊，评委都会投自己人，比如说阿根廷的评委把票投给了梅西。本泽马、C 罗， 那肯定， 苏亚雷斯、佩德，这也确实， 对， 对吧？那如果说吴磊能进的话，那骆明老师，我估摸着肯定也投吴磊啊。 骆明老师代表我们10亿球迷的 是。波兰媒体则是投给了莱万、若尔尼奥、梅西、C 罗和克亚尔。那、意大利媒体呢，直接将若尔尼奥排在第一位。 嗯， 这是硬排啊。 但葡萄牙媒体却一票都没投给 C 罗。 哎呀， 这位葡萄牙的媒体代表的评委是不是跟 C 罗多少有点关系不好？ 对，好歹人家为国家队也是做出了一些贡献的。 对， 咱别说俱乐部层面哈，为国家队也是做出一些贡 献。俩冠军啊！ 啊、哦，咋整的？在访问法国足协总部的时候，欧足联主席切费林对姆巴佩的称赞有加，认为姆巴佩是当今世界上最好的球员。哎，这早上咱们说了，巴萨的谁来着？说这个， 拉波尔塔说 登贝莱 比姆巴佩都好， 佩 可得了吧？我天哪！ 就是想为签人家是吧？ 下一条资讯就是这个嘛，西班牙马卡报，当然了，马卡报报道巴萨肯定不算啥好事哈。说巴萨希望从曼城引进费兰托雷斯啊，前一段时间还说已经谈好了，但是呢，现在说巴萨又不想花钱了啊，又不想直接花现金了，所以说呢，给曼城提供了很多球员啊，说能不能拿球员抵一部分钱，希望能交换或者说平换，但是曼城对这些球员一个都不感兴趣啊。咱们先不报这些，你能想到谁？那恐怕就是某法国瘦高个和某法国络腮胡子后卫。对吧？那乌姆蒂蒂、登贝莱，这绝对是俩最优先考虑的。但人家也眼睛雪亮啊，人家的这个体育总监也不是吃闲饭的。所以说，曼城呢给费兰托雷斯标价是7000万欧元啊。此前有媒体称巴萨愿意报价4500万欧元，但是马卡报表示到目前为止巴萨都没有报价过。巴萨也提供了几位球员，希望与曼城做交换啊，提供了包括库蒂尼奥、乌姆蒂蒂、朗格莱、登贝莱。然而，曼城对这些球员一个都不感兴趣啊！曼城还表示，如果巴萨能提供法蒂或者佩德里交换，嚯、啊，那他们愿意接受。但这又被巴萨拒绝了。 那在巴黎和朗斯的赛前发布会上，有一个记者表示说，觉得巴黎一些球员在场上没有明确自己的位置，从锋线到中场，从后卫到门将都是这样。这个观点引发了波切蒂诺的不满，他说：“你这算什么问题啊？你是说谁在场上找不着位置？这是谁的感觉？你要是那么懂球，你怎么不来当教练呢？我怎么搞不明白你这个问题啊？不好意思。 这个问题我觉得问的确实不太好。因为我有限的了解里啊，就是说主教练对于位置这个事儿，不是说就是咱们说约个野球啊，七八个人说来，你们仨前锋，我们仨后卫，你站个中场，就这么踢吧，不是这样的，而是说每个球员的位置他都是在那个战术板上讲半天的，不是说今天姆巴佩你就左边锋一句安排完事儿了，其实 有很多的设想在里面， 对， 不光是他一个人，应该是他的团队给出的一个集体的构思哈。 所以说，你说这个记者一问说，觉得有球员在场上没有明确自己的位置，那一个球员光位置可能能说半个小时，能给这个球员讲半个小时，那没明确，对吧？ 你来讲讲， 对 啊，你来讲讲应该怎么踢？ 那到底是谁的锅嘛，对吧？ 拉莫斯上一周刚完成了在巴黎的首秀，不过又受伤了，所以当地时间周六是不能参加法甲的比赛了，也是都35岁了。今年夏天合同到期之后离开皇马，自由身份加入到大巴黎，小腿受伤，签约之后养伤长达5个月，最近才完成了首秀，这个是不是不太好？老不上班，老在家歇病假。说是肌肉疲劳的缘故。 是，你看那会儿真的是拉莫斯歇了好长时间以后啊，然后巴黎官方就让媒体放出消息，说想要退货拉莫斯，紧接拉莫斯就上场 上班了， 对，然后现在再歇了， 这是一些动态哈，欧洲方面足球的动态，也欢迎您继续跟我们保持互动，稍后我们第四时段再见。 优质服务源于细节，热情服务源于真诚，贴心服务源于信念， 在服务中传承价值，在价值中孕育品质。 北京广播大厦酒店地处东长安街建国门，横跨国贸商圈及王府井商圈，交通便利，配套设施完善，服务项目齐全， 为您提供简约静谧的居庭环境，舒适优雅的体验和享受，是您在京旅行、购物、商务活动的理想选择。北京广播大厦酒店8501-5588。 北京人寿京康优选 B 款终身重大疾病保险，保障您和家人健康旅程的每一个阶段。 冬季取暖有妙招，安全健康第一条， 还要低碳与环保，行动起来最重要。 减碳排，创文明，供暖季，我行动。 首都文明办诚邀您参与微蓝北京宣传活动，献出环保微力量，助力实现碳达峰、碳中和。详情关注微信公众号微蓝北京，大写的微，蓝天的蓝。 以上为广告时间。 亿万呼吸，同一心跳，奥运有范儿，中国骄傲。 参加竞赛的有三名中国选手，是李岩、李新燕和乔晶。 1988年，第15届冬奥会在加拿大卡尔加里举行，短道速滑作为表演项目第一次亮相冬奥会。22岁的中国选手李岩在女子1000米比赛中展现出了中国速度。 现在您看到的9号就是中国选手李岩，还剩下一圈。现在前4名选手当中有3名是中国选手，第二是加拿大选手戴格里，进入最后一个弯道。中国选手李岩以1分39秒的优异成绩获得冠军，并且打破了这个项目的世界纪录。 同时，李岩还获得了500米、1500米2枚铜牌，并两破世界纪录。 我的印象是我们没有组在奥运村哈，因为是表演赛嘛。但是我们的对手是一样的，我们的场地也是奥运会的场地，我们的奖牌也是跟真正的奥运会是一样的。 赛后，组委会出了一张宣传画，主角就是李岩。海报是冬奥会系列宣传画之一，并不是事先设计的，而是根据赛场上影响比较大的事件随时设计印发。这张宣传画一夜之间挂满了大街小巷，上面有4个大字：神龙腾飞，赞扬中国冬季运动正在快速进步。1992年阿尔贝维尔冬奥会，短道速滑正式摄像，李岩夺得了女子500米银牌，这也是中国短道速滑的第一枚奥运奖牌。 穿红色运动裤的是中国的李岩，他抽签的时候运气不好，抽到了外道，还剩最后一圈。12号李岩是在往前抢，裁判都很难看出，只有从终点计时的照片上来看，可以看到54号美国队的特纳尔比李岩多出了半个刀。何振良为女子500米短道速滑的运动员颁奖，这次他把银牌挂在了李岩的脖子上。 退役之后，2001年，李岩出国做了教练，先后帮助斯洛伐克、奥地利队取得突破。2003年，受聘为美国短道速滑队主教练，率队在2006年都灵冬奥会上取得包括1枚金牌在内的3枚奖牌。这届冬奥会之后，中国队和美国队都向李岩发出了邀请，李岩选择了回国。出任中国短道速滑队主教练之后，李岩率队在3届冬奥会收获7金5银1铜，先后培养出王蒙、周洋、武大靖、韩天宇等众多实力新秀，并且实现中国男女项目2翼齐飞。现在身为中国滑冰协会主席的他表示，将会全力以赴做好国家队的保障。 我们要不拘一格地去开拓我们这个上升渠道，让更多有天赋的运动员能够参与竞争。 亿万呼吸，同一心跳，奥运有范儿，中国骄傲。 我是评书演员温振新， 我是评书演员林瑶。我们作为非遗项目的传承人，对冰雪运动的热爱，对北京能够举办这么大的盛会，激动的心情和您各位是一样的。 我们想用自己最擅长的评书艺术形式来给大家讲一讲冬奥会的历史，讲一讲冬奥会里的这些项目，以及作为北京赛区之一的延庆区人民，在这次举世瞩目的北京冬奥会从申办到建设过程中的点点滴滴，还有延庆的非遗项目喜迎冬奥的故事。 我的冬奥，我的表达。欢迎收听由北京广播电视台体育广播、北京市延庆区文化和旅游局、北京市延庆区文学艺术界联合会共同推出的系列评书《登峰冬奥故事新编》，FM 102.5北京体育广播，每天10:05到10:30，12:30到13点，欢迎持续收听。 千言万语汇成一句话。为了实现3亿人参与冰雪运动的号召，咱们是各显身手。 这一年，我们实现了曾经的梦想，却发现梦想之后是新的起点。 这一年我们抵达了曾经的远方，却发现远方之后是星辰大海，来路还在脚下，未来已在眼前。大声喊新年好，北京广播电视台跨年融媒体特别行动，冰雪逐梦，一起向未来。 一起向未来，我们来关注一下冬奥会方面的内容。目前冬奥测试赛相约北京2021到2022国际雪联跳台滑雪洲际杯和国际雪联越野滑雪洲际杯两项赛事正在进行当中。我们请本台记者徐真为您介绍一下张家口赛区场馆运行的情况。你好徐真。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来看看你这边的情况。 好的，我现在呢所在的位置呢就是在张家口赛区古杨树场馆群的国家越野滑雪中心。那目前呢这个相约北京的国际雪联北欧两项的这个洲际杯呢男子个人越野滑雪10公里的比赛呢正在进行当中。那目前呢场馆的室外温度呢是在-7度左右。那这一次呢国际雪联的跳台滑雪洲际杯和北欧两项的洲际杯呢同时在古杨树场馆群的国家跳台滑雪中心雪如意和国家越野滑雪中心进行。那这也是张家口赛区呢在北京冬奥会前的最后的一次全面的实战检验。那国家滑雪中心雪如意呢是北京冬奥会的标志性场馆之一，可以说是张家口赛区呢工程量最大也是技术难度最高的竞赛场馆。那国家跳台滑雪中心的主体建筑设计灵感呢可能大家都知道是来自我们中国的这个传统的事物如意。那像跳台的环形的顶端，包括赛道的剖面线型，还有底部的看台呢，和我们中国的传统吉祥物如意的 S 型曲线呢，可以说是完美的融合，因此呢，也被称为是雪如意。那在赛道的建设上呢，它是也有自己的特色，比如说像国外的这个跳台滑雪的赛道呢，大多数是建在这个土石方的填充物上面，但是雪如意呢，是将168米长的这个赛道架在了空中，从侧面看上去呢，由这个87根支柱支撑的赛道呢，特别像一个身形很柔美的一个高架桥。那场馆呢也是体现了中国的这个元素和这个办奥的理念，可以说呢是绿色低碳可持续场馆的典范。它的选址呢是利用了这个自然的地形地貌，所在的山谷落差和形状呢都和竞赛需求是高度契合的，也是被称为是天生的这个跳台滑雪的场地。那我所在的这个国家滑雪中心呢是位于古杨树场馆群的南侧山谷，和国家跳台滑雪中心以及国家冬季两项中心包括山地转播中心呢是处在同一个安保封闭线内，共同使用的古杨树场馆群的主出入口。那像这一次的测试赛呢是从电力保障、医疗保障包括气象保障呢等25个领域呢都是做好了充分的准备。比如说像这一次的北欧两项就涉及到了转场，北欧两项呢是先进行跳台滑雪后进行越野滑雪。那在运动员结束了北欧两项跳台环节的比赛之后呢，赛场会提供这个点对点的一个交通的服务，将运动员从国家跳台滑雪中心的运动员的综合区呢转场到这个国家越野滑雪中心运动员的准备区，在闭环内呢就完成了这个转场的任务。像我们媒体呢也是通过在闭环外的这个点对点的交通服务来完成我们的一个转场。那这一次的测试赛呢一共是进行了跳台滑雪女子个人标准台、男子个人大跳台以及北欧两项的比赛。那根据运动员呢是根据这个国际雪联洲际杯各国的配额数来参赛的。那跳台滑雪比赛一共是进行2轮，选手的最终得分呢是从4个方面来相加，包括像态分、距离分、风力补偿分以及出发格的分数。那北欧两项呢是按照先进行的跳台滑雪比赛的成绩来决定出发顺序，以越野滑雪最终到达终点的这个时间来确定名次，用时最少的运动员呢就会获得最终的胜利。那这一次呢测试赛跳台滑雪项目呢是有来自11个国家的50名运动员参赛，北欧两项是有来自13个国家的34名运动员参赛。中国队呢也是派出了很多运动员来参加这个比赛，可以说是洲际杯的比赛呢是北京冬奥会资格赛的一个门槛儿，并不是说呢拿到了这个我们是现在是有10位运动员呢是已经达到了北京冬奥会的最低的这个参赛资格，但是并不是拿到这个最低的参赛资格就意味着锁定了这个北京冬奥会的入场券。像是这10位运动员还需要在后续的比如说像世界杯等资格赛事中达到前30名才能锁定这个冬奥会的参赛席位。那像在今年9月进行的跳台滑雪夏季大师赛俄罗斯站的比赛当中呢，中国女子选手 董斌和彭清月呢分别获得了第十二名和第十七名，他们两位呢就已经是成功的取得了北京冬奥会的参赛资格。那在这一次的测试赛当中呢，两位运动员也参加了，分别列在了第四和第五位。那这一次的洲际杯呢，中国一共有八名女子运动员参赛。那在男子跳台滑雪方面呢，在今年八月份进行的跳台滑雪洲际杯罗马尼亚站的比赛当中呢，中国零一年的小将宋启武以第三十名的成绩压线拿到了北京冬奥会东道主的参赛名额，也是触发了东道主男子个人项目的参赛特例。 嗯， 那如果未来需要更多的这个北京冬奥会的参赛名额呢，就需要在世界杯等比赛中呢拿到前三十位，目前对于男子项目来说可能还是有一定的难度的。 嗯， 像刚才提到的这个小将宋启武，他也是在2018年通过这个跨界跨项的选材转向到了这个跳台滑雪的项目，之前他的主项是400米跨栏。那这次在男子项目当中呢，中国队共有10名运动员来参加。其实为了更争取这个更多的参赛名额，尤其是女子项目，像是李雪瑶等都是非常有实力能够拿到冬奥会参赛资格的，他们就需要在后续的像德国、奥地利、瑞士等的世界杯站的比赛当中呢争取到前三十名的成绩，来拿到更多的冬奥会的参赛资格。那在北欧两项的比赛当中呢，中国也是取得了突破，在前几天刚刚结束的这个洲际杯俄罗斯站的比赛当中呢，中国小将赵佳文以22名的成绩拿到了9个积分，成功的获得了一张北京冬奥会的入场券，这也是中国在北欧两项项目中历史上第一次拿到冬奥会的参赛资格。我们的北欧两项国家队是成立在2018年，现在共有6名运动员，他们呢都参加了这一次在张家口进行的洲际杯的测试赛。 嗯， 那目前呢他们正在我旁边的国家越野滑雪中心的赛道上进行比赛。那最后想要跟大家分享的就是像我们的雪如意国家跳台滑雪中心这样的场馆呢，其实在赛后利用方面呢也是有充分的规划。那赛后呢可能除了继续的举办世界级的赛事以及作为国家队的训练中心之外呢，可能还会设置一些像冒险乐园啊、攀岩啊、滑索啊、滑草等相关的娱乐项目，可能未来呢滑雪爱好者也是会有机会走进雪如意来体验雪如意这个场馆的。 嗯， 我这边的情况就是这样。 那我不知道晚上这个比赛还会安排吗？还是所有的比赛安排在白天？ 我们现在的比赛就是正在进行当中。 哦，那我想 一会儿还会 我想在夜色当中夜色当中这个建筑亮起灯的话应该是非常的漂亮哈。 对，非常的漂亮。像我现在我身边的这个国家越野滑雪中心，因为是就是在山间建设的嘛，然后雪道包括树林，然后非常亮的灯光，就一切是与自然非常充分的相结合，非常的美丽。 我想到这个转播的时候，尤其到晚上啊，这镜头照过来，这个场馆的美丽的风姿一定在镜头前哈，会让全世界的所有的冰雪爱好者哈着迷呀。好，谢谢介绍。 对，比赛结束之后还会有一个就是灯光秀，也是充分的展现这个国家越野滑雪中心的这个美。 也做一个提前的演练哈。 是的是的。 年轻人非常喜欢的一种方式。好，谢谢徐真的介绍，我们也期待哈这一次相约北京在古杨树场馆群的这个比赛，无论是场馆运行啊都一切的顺利哈。谢谢，再见。 哎，再见。 越爱越精彩。 这以后雪如意肯定是你常去的地儿。 但普通的民众还是 人家说了赛后利用什么滑草啦、攀岩啦，夏季也没有雪的时候或者是没有雪的那些季节你都可以去玩啊。 但滑草是因为什么？摩擦力大好刹车，它有这个滑草是拿小车滑。滑雪普通的群众是不能去那个雪如意上跳去的。 说了以后咱们也有可能会有一些群众的赛事嘛。去体验体验半道，别从上面滑。 对，我也觉得 一半哈。 是 你说滑草，我想起你刚才在草地上 滑跪 的这个想法，是不是也可以在这实现一下？草不一样哈， 是， 草地也不一样，这感受。 哎， 今天呢，自由式滑雪大跳台世界杯美国斯蒂姆伯特站的比赛结束了资格赛的较量，关注一下我们中国选手谷爱凌，新赛季首秀伤愈归来，拿了90分，暂时排在第四，已经顺利的晋级到决赛。参加这个比赛还有两位中国选手哈，杨硕瑞和杨如意，哎，两位姓杨的姑娘， 是 一个排第10，一个排第14，所以因为10名开外了，就不能进入到决赛了。 谷爱凌原本计划在奥地利的斯图拜站就亮相，但是赛前训练的时候呢，摔了一脚，据说手上有一些伤啊。尽管说影响不大，但保守起见，还是放弃了比赛，选择在斯蒂姆伯特开启奥运赛季首秀。凌晨的比赛当中啊，他拿到90分，第一轮啊90分，第二轮是80点。 82.5分。杨硕瑞凭借着第一轮拿到的85.5分获得了第十名，杨如意第一轮拿到了82.25分，第二轮动作失败获得了第14名，这两位都是无缘决赛的。而谷爱凌哈的决赛我们还会继续关注。资格赛表现最佳的是法国00后勒德克斯，他的两轮的成绩都在95分以上，最终以95.75排名首位。瑞士名将霍夫林92.75分居位居第二，挪威选手基利以91分排名第三，这三人都是谷爱凌冲金的主要对手。 刚才我们介绍的是自由式滑雪大跳台世界杯在美国的比赛，自由式滑雪空中技巧的世界杯是在芬兰进行哈。男女混合团体赛当中，今天中国队的徐梦桃、贾宗洋和齐广璞组成的这一支中国队呢，发挥出色，总成绩343.24分，获得了冠军。这也是徐梦桃能够拿到的第27个世界杯的冠军，历史第一人。俄罗斯和乌克兰队分别获得了第二和第三名。空中技巧男女混合团体是咱们北京冬奥会的新增项目， 是 男女实力均衡，非常有希望在这个项目当中获得好成绩。这一站资格赛的比赛过后呢，中国、乌克兰、俄罗斯和白俄罗斯闯进到了决赛当中。本站比赛徐梦桃获得了个人赛的第二场，还有刚才说的混合团体两块金牌，所以说他的这个世界杯的冠军数27个，真的是再也没有人比他多了。此前像澳大利亚的名将库珀曾经有过25个空中技巧世界杯冠军的历史。 是评论区互动区现在已经彻底的跑偏了。这个大家越说越离谱了，从这个说到酒我觉得还正常啊，现在开始比拼这个喝过的最高度的酒了。咱们 有点喝多了， 应该下半场单拎个话题，喝过了最烈的酒是，有说68度的， 有100度的吗？ 有说75度的，就差那95度的生命之水了，那来一杯，就差那个酒精喝酒精了。我们也有这个听众朋友问，哎，这题是从哪开始跑的？我们也讨论一下这题从哪跑的，从德国肘子跑的。 对， 德国肘子就说到了德国啤酒，一说德国啤酒就说到了各国啤酒啊，一说啤酒就什么酒就都来了。 你看看你们这个跑题跑的哈，还行，能倒回来哈。 对，但是说实话，其实吃的我觉得大家支招真的是支挺多了。就看周琦接下来怎么做了。我看那个还有网友给提供的那个就是周琦炒鸡蛋那个图，用的还是偏美式的炒法。就是说先整个，其实呢你要说中式的话那也可以称之为鸡蛋饼，就是说把蛋液搅匀了以后啊，均匀的在平底锅里，对，它不是那个铁锅，弧形铁锅，是平底锅。所以说就不能像我们那种碎炒鸡蛋，就是只能是先摊平了。然后 有点像日本的玉子烧的感觉 啊。对， 你没把它卷起来罢了。 是，所以说看看吧，这个周琦接下来啊能给我们带来什么样的，其实给我们也带来不了太多惊喜，能给他队友带来什么惊喜吧。 速度滑冰世界杯今天呢也进行了分站赛，世界杯的分站赛是在盐湖城进行的啊，美国的盐湖城进行的。我们中国选手高廷宇在男子500米第一次比赛中33秒965的成绩获得了 B 组第一，上一站比赛因为有伤就没有出场，所以今天参加的是 B 组的比赛。因为盐湖城是高原冰场，所以很多世界纪录啊都在这儿诞生的。 是的， 33秒61的男子500米世界纪录当时是由俄罗斯选手库里日尼科夫创造的。 女子500米的第一次比赛当中，中国选手田蕊宁和金晶珠分别获得第8和第15名，两人的成绩是37秒251和37秒671。美国选手艾琳·杰克逊以36秒809夺冠，两名日本小将平奈绪仅列第6位。在男子小平奈绪，在男子5000米的比赛当中，来自瑞典世锦赛冠军范德普尔以6分01秒566的成绩打破世界纪录，笑傲群雄。这个成绩比获得亚军的荷兰选手鲁斯特快了2秒多。女子3000米的比赛当中，荷兰选手豪斯滕3分52秒899的个人最好成绩夺冠，他的队友德荣名列第二。中国选手韩梅在女子3000米 B 组比赛中划出了3分58秒759的个人最佳成绩，获得第2名。 日本的一项调查显示说，日本全国参加滑雪运动的人口，从1998年长野冬奥会以后呢，有点持续下降的意思，很多滑雪设施经营困难， 业内人士希望日本选手能够在北京冬奥会上有出色的发挥，起码能够起到刺激滑雪月的作用。那具体的调查说呢，从98年之后，日本的滑雪人口包括单板和双板哈、曾经达到过1800万的最高峰，之后单板滑雪人口的数量又增加了几年，但在之后呢，就总人口持续下滑了。那到2020，也就是上一个雪季，全部的滑雪人口就锐减到了只有430万人。 嗯， 另外这个让大家比较担心的就是说，日本的全国中小学校组织的滑雪课程和相关的游学也是因为很多原因吧，大幅度减少了。像在1998年的财政年度当中，从日本其他县到长野去参加滑雪的学生就有85万，但是到2019年呢，就下降到了只有31万了。 嗯 嗯， 这是 滑雪人口的这个锐减，也是导致了他们各地的滑雪设施的经营是越来越困难了。 没错。 那在长野冬奥会之前呢，他们是新建了很多室内的滑雪场，不过现在有很多是被迫关闭了。 嗯 啊，很多业内人士特别希望这个北京冬奥会赶紧开。 啊， 这即将就到来这个雪季哈，也是让他们的日本的选手能够有机会。 嗯 啊，有展现自己的机会。 就日本的滑雪是一个这样的一个情况啊，就是说北海道的一些比较著名的雪场，比如说尼赛口，就像二世谷这样的雪场，它是一直是很火热的，而且绝对是在盈利状态下的，因为全世界的雪友都会去。但是比如说，我记得我去过，然后那附近除了这个最大的、最商业化的时候，后面还有很多，一看就是本地人起的名字，什么雪乐乐雪场， 就是非常有 翻译过来，对，翻译成中文就是雪乐乐雪场。 嗯 啊，那可能就是本来就是本地人去的。 嗯， 那我们说，其实我们从这个东京奥运会就能看出来，整个感觉日本的这个民众的生活的这个状态或者说心态还不是特别的放松。 嗯， 我觉得滑雪对于他们来说也算是一个高消费了。 嗯， 日本的就是说最大那些雪场啊，一直很火很火热，然后但是 那有很多国外的爱好者去支持哈。 对，但是现在就是说疫情的原因， 嗯， 旅游也受到一定的 旅游受到限制。 对，那所以说整个来说呢，外国的那些也进不来，雪友也进不来了，然后本地的人这个群众呢也不想滑了， 嗯， 这个滑雪就变得非常尴尬了。 嗯，也看到孩子们现在的热情也不是很高哈。 嗯， 相反的，看看我们北京这边哈， 嚯，今天这个我真的有发言权。 嗯 啊，就咱们就说哪个雪场开板，哪个雪场爆炸啊， 嗯， 就是说 全是人， 对， 啊， 这个人就是说人数爆炸啊。 嗯， 今天淮北开板了。然后呢，没开缆车就开了一个魔毯中极道，我的天哪！大家可以查一查网上有相关的小视频。 嗯， 就是人们戏称说啊，3亿人上冰雪，至少有1亿今天在淮北吧。 那是开玩笑。 对，就是真的是人挤人啊！ 嗯， 下饺子，过年下饺子都没这么多人，就是那个雪道上，尤其是出发区那个雪道上，排队就能排几十米。 嗯， 然后多到是一个什么程度？去了以后发现雪鞋租完了。 嗯， 也就是说超出了雪场的最大最大的容量。 嗯， 啊，这个就。其实我看了一下，挺恐怖的，就是已经是完全没有不能滑雪了，就是大家就尤其初学者多，大家就以可能每小时1迈的速度在那儿挪动， 嗯， 然后玩儿吧，那就是。 真是这个预想不到的热情哈。 嗯， 延庆区的各大学校哈，像中小学也是开展了非常丰富的冰雪活动，都有自己的特点。 嗯， 有的学校呢就把非遗也融入到了冰雪活动当中哈。我们来听记者李维的介绍，他呢给您介绍的是延庆区西二道河小学，他们就把旱船和冰雪结合起来了。哎，这是怎么结合的？ 作为北京冬奥会三大赛区之一的延庆，多年来一直在学校师生中普及冰雪技能，实现着3亿人上冰雪的愿景。同时，延庆区教委牵头组织了永宁小学、第二小学和二道河小学等学校，结合文化传承和非遗精神，开展了冰上竹马、冰上舞龙、冰上旱船等具有地域代表性的滑冰普及活动。记者今天来到的延庆区西二道河小学，就为弘扬国家级非物质遗产、传承延庆旱船文化，以井庄镇打造旱船之乡的地域民俗特色为契机，开展了旱船民俗文化进校园活动。自2016年，学校被延庆区政府授予了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延庆旱船青少年传承基地”称号以来，学校发挥地域的资源优势，开设了延庆旱船特色实践活动课程，成立了旱船社团。西二道河小学的校长董晓慧说起他们当时把冰雪运动和旱船相结合，有着这样的一段故事。 在2016年，我们学校还是一个这个，被区政府授予国家级非物质文明遗产代表项目延庆汉船这样一个青少年的传承基地。也就是说，当非遗遇到了冰雪，我们怎么学校就想怎么将这种优秀的传统文化当载体，跟我们的冰雪运动能够有机的结合，促进那个传统文化跟当代生活的一个完美融合。我们就想把那个汉船，原来是跑汉船嘛，我们变成这个打造成穿着轮滑鞋跑汉船。那么从今年我们又把它这个转成那个汉转冰，穿上冰鞋可以在冰场上滑汉船，非常震撼，非常漂亮。 滑汉船是个相当需要技术和体力的表演，冰上汉船的难度就更大了。西二的和小学6年级的池瑞凡同学，平时有着不错的轮滑基础，但架上了汉船，他就需要费一番力气了。池瑞凡说， 在轮滑架上船的时候话，就是需要练一些支撑还有体力，不然后在架上船的话，他就会摔倒，然后或者体力不支。我觉得我的变化可能是更加勇敢了，不像以前那种似的不愿意尝试更多的事情，遇到事情不会放弃，努力的去完成它。 汉船不仅仅是一项表演，更是民俗特色和文化，为此学校还聘请了汉船的传承人来给孩子授课，让他们更深的了解这项运动的历史。西二的和小学体育老师李俊平说， 我们刚开始开汉船课的时候也都是在陆地上，然后有老师带着聘请了很多这汉船的传承人，比如说一只船的传承人，三条船的传承人，然后这些传承人进入学校，传统的东西把渗入到课堂里边去，就是汉船的这些传统文化的一些元素都渗透到这个课堂里边。现在呢，是由我们学校的一位老师带这汉船课，其实呢他就是把那个传统的那些东西还在课堂上进行一个教学，让孩子们把传统东西保留下来。 好的活动和创意也得到了更多的支持和发展。西二道河小学的冰雪进校园活动已经连续3年得到了北京奥运促进发展基金会的资金支持，他们也就此形成了自己的特色。在冬奥会倒计时1000天的时候，学校创编的一台传统与时尚相结合的雪精灵相约冬奥的汉船表演节目，让孩子们以自己独特的方式舞出了对冬奥的期盼。李俊平说， 在冬奥倒计时1000天的时候，我们打造了一台节目叫雪精灵相约冬奥。当时那台节目是孩子们穿轮滑鞋和汉船相结合的，在陆地上，就是当时表演那个节目，也就是纪念冬奥倒计时1000天。然后在之前呢，因为我们延庆还有世园会，所以我们这个汉船队也走进了世园，进行这个汉船这个传统文化的一个宣传。 孩子们在一天天的学习中，在一次次的表演中，身体素质增强了，艺术素养提高了，文化视野拓展了，团队意识、集体荣誉感增强了，意志品质更加坚定了，汉传文化的魅力也在校园中尽情展现。 世界越爱越精彩，雪花纷飞，迫不及待入怀。Fly, I, I, I to the sky.天地洁白，一片片存在，未来越爱越期待。 虽然说现在有疫情阻止了大家旅行的脚步，看到我们的聊天室当中哈，大伙儿这个心啊都飞向了远方，有去意大利的，有去美洲的啊，还有去美国的，都在说出去玩的事儿哈，心过去了，人是在这儿的。感谢大伙儿的分享和这个参与哈，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了，周末愉快，我们下期节目再见。明天早上应该还是由我来陪伴大家哈，最近这段时间呢早班慧凡休假，所以这10天将会由我来陪伴大家。 来把所有门全都敞开， 听听 FM 新版上线了， 音乐、健康、教育、互动、聊天室，时时有我相伴。小说、相声、曲艺，各大榜单，个个不简单。听书、历史、评书，个性推荐，只为你喜欢。我们听听 FM 已经准备好了，你下载好了吗？ 以上为广告时间。 北京同仁堂提醒您收听健康生活指数。 以下药品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头晕耳鸣，腰膝酸软，骨蒸潮热，盗汗一惊，请用同仁堂牌6味地黄丸，道地药材滋阴补肾。